6655宗。南韓新增超過111000宗新冠確診，累計超過1650000宗確診，新增166人死亡，累計超過20000宗死亡病例。南韓單日確診數字連續兩日在120000宗以下，現有重症患者808人，較前一日減少26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早晚较为潮湿，日间炎热。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该区。现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65点，跌64点，成交金额2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71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06点，跌1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招商银行51.65，跌1.25；腾讯控股363.8，跌2毫；美团系145.1，跌9毫；中国森联森化肥6.99，跌4.4；友邦保险79.05，升7毫。盈富基金21.14，跌咗8仙；港交所327元，跌4元；阿里巴巴90.95，跌咗；阿里巴巴最新系90.85，跌咗6.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219，瑞士法郎8.237，澳元系5.806，加元6.218。新西兰元5.301，欧元系8.469，每百日元对港元6.0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662。日经平均指数报27114点，升129点。港金报18210元，跌3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4.42美元。卖出1944.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考明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将军澳景林村景松楼、荃湾享和街38号好景楼、青山公路荃湾段210号富华中心、将军澳富康花园3座、荃湾全景花园10座、将军澳维景湾畔9座、荃湾雀跃亭北雀轩、将军澳英明苑明治阁、荃湾和笛街23号、粉岭长华村长和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

我哋咧就系、是、 我哋而家上学唔讲呢啲嘢噶。 点解唔讲啊？ 因为我哋而家小学小朋友嚟噶嘛。 梗唔系啦，佢已经成人班咗噶啦。 唔系咯， 唔使鸭尿片， 你睇啊， 鸭尿片， 连线都变埋啦。 系啊，佢要系要鸭嘅系鸭成人纸尿片。 又过咗个 已经 SL 开始人生第二次鸭尿片嘅时间 啦。 嗱，我哋真系唔系笑大家， 唔系笑，唔系笑， 我哋笑你啫。 冇错。舒服啊，爽啊！ 好，礼拜三啊，希望大家让开呢个三个钟头，开开心心，烧啊！有一度气温上嚟10%-85%，嗯，有小龟龟啦，小鸭鸭，小长 长，希望大家都有花花宇宙， 正，来吧。多謝人哋啊！嚇，嗰個姐咁好心機，明謝翻啊！門口靚啊，姐啊！ 係啊！ 你又唔知人個名字，你問埋啊嘛！你既然拜得師，你啊師傅叫咩名字啊？咁啊！ 我一入門口，佢就撲出嚟捉住我。 哦，佢撲出嚟捉住你， 係 啊！ 哦，因為你未都安心出行啊嘛，係咪咁啊？ 係啊！ 因為佢 知好啦， 因為佢唔安心， 人哋做事盡責啊嘛。 因為佢側側搏唔多角，想鼠入嚟， 得人撲你咩？傻仔、 啊！你係老鼠啊？識你係馬老鼠啊？貓撲你啊？ 係啦、啊，你係火啊？要撲火、啊？ 因為咧，唔係即係我哋門口一位姐姐咧，佢啲客家話都掂嘅， 非常掂。 咁所以咧，馬老師就真係懶係。 原諒我真係演繹錯誤。 係啊，你唔怪人，你唔可以怪人。 我冇怪，冇怪。 跟住你俾我聽翻佢個錄音，佢係完全非常之係正宗嘅客家話。 好，咁啊想听更加正宗嘅，今日咧唔系更加正，一样咁正宗嘅咧就是、今日晏啲 十二点， 客家婆来了， 客家婆今日，我哋今日咧都有呢个小朋友嘅电台啦， 系啊， 咁另外亦都会有阿 Dr. Johnny， 咁就讲呢个气管敏感，咁我都真系要听下，因为我自己咧都有少少呢方面嘅问题。不过好彩咧就唔系经常发嘅。 我 讲过咧就 是、 通常如果有上呼吸道病开咧，佢就会诱发，佢叫诱发。但系佢自己无端端咧就 唔会 发 嘅， 就经常你会 feel 到即系痕痕地、痕痕地，你 气唔顺咁样。我冇，因为 你冇望，你望住佢唔会调气唔顺咩？ 我唔知调气唔顺添， 我望住你都冇，我望住第二啲靓女就有调气， 咁 就另一个 term 哦，系啊， 咁啊 太 好啦，尊重我，你唔好调气我 啊，我梗系唔会啦，傻。 傻猪嚟， 冇谂，谂都唔准谂。 你打边个啊？ 我打 自 己咯，警惕自己啊嘛。 你唔好爱上我啊！ 呢个系一个烂 gag 嚟嘅， 唔系啊？呢个系事实 ，too late。 唔系啊，打自己系一个烂 gag 嚟嘅。 点解啊？ 系一部你估话一部咩日常嘅咩文艺用具啊嘛？以前啊嘛， 打自己啊， 打自己啊，系啊， 哇，好旧啦， 好旧啦，甚至而家都冇得打自己呢样嘢。 你要去嗰啲古董铺有咯， 唔系。而家啲年青人一定唔识摄张纸入个簿打字机嘅， 我唔识用啊嘛， 系啊， 我信系， 根本都冇用过， 冇见过， 系啊，都 系 fax 机都唔识用， 咩叫做系啊 ，fax 机都唔知系乜嘢， 好多 机 都冇啦 ，cassette 机都冇啦， 系啊， 系咪？ 唱片都系因为 录影机都冇啦， 系啊，录影机我谂佢哋都唔识， 种种呢啲我哋 以前 LED 机。 系啦，唔系 L C D 即系大碟嗰啲啊，嗰啲咧都已经冇晒啦。 黑胶嗰啲嚟， 唔系我讲嘅镭射唱片， 哦， 我哋嗰啲 M T V 嗰啲， 大只啊， 哦，大只嗰啲好贵啊，成日要自己要唱卡拉 OK。 呢啲你讲得啱，可能真系要去啲古董铺咧， 冇啦， 鸭湖街啊嗰啲咁样就可能会有啲旧嘅摆喺度。 系啊， 我第一部嗰个部卡拉 OK 机咧买翻嚟，我好开心， 好贵嗰时系 咪？ 系啊，我咪嗰个 L C D 嗰部机咯， 系啊， 好贵嘅，就两支麦。 Yes， 插埋落去，跟住喺屋企 唱啊嘛， 一齐唱啦。 好兴噶嗰阵时， 嗰啲碟都好贵啦，系咪？仲要好衰噶，你有冇发觉就佢啲碟就 系 你中意唱嗰啲歌嘅话，永远都系分布喺唔同嘅碟度。 系啊，佢焗你买晒咁多只啊嘛。 冇错，一只碟里面你总有一两只佢咦唔中意咁样，但系你有冇办法？你一定要冚。 但系佢呢个 marketing 好成功， 非常成功，系啊， 买多两只， 冇错啦。喂，好啦，今日嘅节目咧，我哋不如讲下呢个行山啦。 好啊， 因为喺我哋身边咧有个经常行山嘅。 行山达人， 我都有少少，有时好想行嘅。不过咧，就系呢一样嘢，一个人行咧，我冇你咁嗱。第一，你住嘅地方，你一出去，基本上要行得 冇错，后山咯。 而我哋真系要去，即系真系搭一轮车啊， 系啊，山长水 系有时系会有少少，哎呀，算啦咁嘅样。 我同意你讲， 吓 系啊，即系除非我屋企后边嗰个山，若果唔系嘅，你行其他啲山，我觉得就哇，你哋都算系咁，又唔知约埋喺边啊？ 系啊， 又要搭巴士，系啊，要搭九个字或者一个钟头巴士。去到嗰个地方仲要行未到啊，要行半个钟之后，跟住先至去到起点， 就要攞住个地图啊，就系嗰个凉亭啦，可以开始啦。 已经半日啦，我已经肚饿。 我谂翻嗰阵时，我住大埔咧，即系唔系而家呢区住大埔区咧，因为附近已经有郊野公园可以行山咧，嗰时真系会行得 会嘅， 个愿望大啲嘅， 冇错， 因为好近啊嘛，我一喺屋企出嚟已经系啦，就可以行啦， 咪就 系 咯， 系咪啊？马老师你都唔得啦， 系啊，我嗰阵时住最。 西贡啊嘛， 最近鹿尾嗰度咧，我就行咗一个叫唔知咩狮子山嘅。 啊，你住喺鹿尾啊？原来 系啊。 哦，你应该住喺鹿尾巴啊嘛。 呢啲又 佢应该食鹿，佢应该食鹿尾巴。 系， 我微笑。 鹿尾巴 ，OK， 好。 个礼貌。 咁你嗰度行乜嘢啊？ 就走去对面嗰个有个叫狮子山教育径嘅，好好短嘅就，即系个圈近半月湾个头嘅，咁啊行两步又走啦。我觉得咧，你哋嗰啲行山真系好。 呢两步意思就起码有冇半个 钟 啊？ 半个钟就走噶啦。 哦， 你真系意思嘅啫。 系啊， 叫做行山咯。呢啲其实都唔叫做行山，嗬。 梗系唔 散步 啊。系啊，散步真系散步， 冇错啦。 山我觉得应该话向上啊，好似你上次讲八仙岭， 有上有落咯。 咁就係行山， 係啊，有上有落咯，即係嘛，你要上一大段，又要落翻一大段，咁樣先啊嘛。 要約不如你搞個風騷之友行山團， 可以啊， 以前好興噶嘛。 係啊，真係可以啊，係 啊， 跟住啲龍友影相嘛， 係啊， 啱曬啦， 影你啊， 唔係啊，而家啲女仔啊行山 哇， 打卡。 純粹打 爵士啊！ 有冇見過啊？ 喺街嗰度都大把啦， 係、啊， 正啊！ 因為其實我哋有時女仔咧，大家圍埋咧都喺度傾呢個問題㗎、 啊， 會唔會咧呢啲裝 束啊？ 冇錯，啲裝束其實係唔應該喺條街嗰度著嘅，呢啲裝束係應該上瑜伽嘅時候你先至著嘅。我覺得有啲危險啦、 啊啊， 瑜伽褲同埋瑜伽 top 都係啦、 嗯。 如果你話真真正正行山嘅話，大家都明白嘅，你應該係要著一啲咧能夠擋到風嘅，甚至乎嗰陣唔好俾啲樹枝會刮到嘅，會索到汗嘅，以及嘅就係佢真係有功能性嘅嘢。咁你呢啲肯定就佢係有功能性，但係上瑜伽嘅時候咧、 嗯， 可以令到你嗰啲即係手腳關節會比較方便嘅，你先至著啲咁嘅衫嘅啫。行山係絕對唔應該嘅、 嗯。我諗第一佢冇呢個認知，第二可能佢想打卡嘅時候影相嘅時候咧，嗰張 靚啲啊， 佢唔係有冇呢一個認知，佢只不過係想 show off， 係、 啊、啦， 其實我覺得係好危險的。 咦？你呢個其實等於咧就係講到咧即係啲黑人憎嘅行山嘅， 係啊，我踢埋落去㗎啦， 係啊， 係啊，即係你知情何以堪咧？我哋呢一啲已經發曬福嘅，見到你哇，你嚟搞咩啊？係咪先？好危險㗎嘛！ 係啦、 啊，呢啲馬騮又好鹹濕。 你 唔好行马骝山咯、 啊，你又啱。 嗱呢个行山， 你系要去马骝山要做咩？ 得入马骝，得入。你讲嘅呢个咧就系咧有个讨论区，佢就话咧即系行山有五大嘅比较，佢就认为黑人憎啦。咁但系我觉得就诶睇下点睇啦， 见仁见智啦。有哥哥仔好开心， 有啲人 见到流晒口水， 系啊，就喺个山脚嗰度搞掂，唔使行。 第五位咧就系头先你所讲啦，着住啲唔合适嘅装束咁样样。咩 bra top 啊，诸如此类嗰啲咁，系 show up 定咩咧？同埋好似 exactly 就好似话斋啦，你着到咁样咧，俾草割伤啊，俾蛇咬到都好大件事啦。 唔系越嚟越性感、嗯，我真系觉得而家啲女仔系咪啊？ 系啊系啊， 开头嘅时候都仲好啲， 又薄又透。 佢哋就会着一啲譬如可能系健身用嘅嗰啲嘅 bra top 啦，咁嗰啲都还好啲。但系而家嘅净系比肩嚟，我都见过嘅， 系即系泳装咁样。 泳装系啊，只系遮咗啲好紧要嘅地方啫，你明白吗？ 泳装 系啊，跟住咧，我就同佢对头车，即系佢落山，我上紧山。哇！跟住见到佢真系哇！其实基本上系乜嘢都睇晒噶啦。咁我就会发觉嗰只，其实佢系知唔知嘅咧？我应唔应该去睇下佢咧？ 知知地， 上身我就应该觉得明嘅，但系下身就真系可能未必 好透啊。 嗯哼， 嗰啲即 係 好 貼身， 係啊， 係啦。咁、我覺得係有少少有傷風 化 嘅，係、 哦。唔好理啲男嘅碌落山啊！ 邊個山頭多啊？ 就係我屋企附近嗰個山頭，就已經有啦。 唔係啊，我做斗賊。 其實基本上而家好多地方都 咁啊，係周街都 係啊，呢啲已經係遍佈㗎啦。 我諗啲你越熱越係添啊， 係啊，冇錯，越著越少。 嗱 ，top four 咧就係話，千祈唔好一路行山一路睇手機。呢個同行馬路一樣啦，你掛住睇手機咧，你又冇聽到啲特別嘅聲音啦，你又冇睇到啲危險啦，咁樣樣，即係分分鐘碌落山都唔知。 山仲要睇手機？ 睇手機就好少嘅，但係佢會聽音樂。 嗯， 系，我都劝大家唔好 听音乐都唔好啊！ 听音乐梗系唔好啦，因为其实你一定要有一啲环境声，你先至知道究竟有啲咩事嘅。好可能有一嚿石喺上面度落紧嚟，系咪啊？又或者就系有条蛇喺度经紧过嘅啫，你会听到嗰啲草嗰啲声噶嘛？系啊，系行山大人话俾我听嘅就系你千祈唔好听音乐。其实因为有好多啲环境声咧，你 miss 咗啦咧，有时嘅就系好可能到你发现嘅时候已经太迟。 代表危险啊嘛，有啲声音。 其实听下大自然声仲好听。 系 你讲得啱。 风声啊！ 其实是很疗愈的， 声 系啊，成个人会洗涤你的心。 因为平时你是听不到的， 平时你是冇的， 冇音乐几次你听得。第三咧，同声音都有关嘅，就是不要嘈到整个山都是你的音乐声，开大喇叭啊，放机啊，倾偈啊。 我呢个我又是很头痛的 啊，仲有响你郊野咧，听到人哋倾偈都冇所谓，一路倾偈一路夹杂住啲粗口咧，就真系几。 咁我又觉得冇乜问题，我又觉得冇乜问题，但系唔好咁大声咯。 细细 系啊，因为有时有啲哎喂，真系会压个对面。 佢咩做紧咩？点解哎喂咁样？ 因为佢行得慢。 系啊，喂，快啲啦！ 我呢个系喂，等埋啦，唔搞错啊！ 喂，有冇水啊？俾啲水你饮啊！ 咁就唔好咯。 破坏 有回音 错， 你明吗？我觉得嗰度系宁静嘅地方，即系等于你去一个 library， 你会唔会大声啊？喂，你睇到本书睇完未啊？ 咁零 舍角嘅嗬，喺嗰度有些零舍角嘅吓。好啦，第二位咧，我觉得呢样嘢非常黑人憎啊，真可以用黑人憎形容啦，即系 抌垃圾、 抌垃圾啦，抌烟头啦，煲烟啦，因为煲烟啊，其实咧等于有火种啦，火种等于就系如果你干燥季节咧，系有一个危险性，就会烧着嗰啲草。 喂，郊野公园咧，其实系咪禁烟噶？ 郊野公园就你点禁？ 咁啊嚇！ 你點邊個追？ 即係如果你去行山，即係呼吸新鮮空氣啫。嗰個人做咩仲要食煙？ 有啲人每個鐘頭都要食噶， 佢咪就係呼吸咯。係 啊， 係啊，不過佢呼吸嗰啲唔好空氣啫。 即 係 有啲薄荷味嗰啲， 冇錯，煙味咯，呼吸煙氣。 唔好係 咪先？即係如果你喺嗰度地方吸煙。始终系一个危险性， 垃圾系一个好严重嘅问题，所以我希望大家自己嘅垃圾自己带走， 一定要 系啊！因为初初就你会发觉就郊野公园咧，其实佢都有垃圾桶嘅，但系我觉得佢收佢就完全冇晒咁滞，咁其实基本上系希望大家嘅就系你自己嘅垃圾系自己带走。 嗯，同埋你谂下，如果你行到半山先抌个垃圾，你叫人上去执。几辛苦啊！你话系咪？即系你帮人谂做嘢嗰啲人谂啊嘛。 我见到嘅就系有啲好有心嘅行山客咧，佢哋会点样咧？定期就会就系佢哋要横掂都要行山噶啦。同一时间佢哋就会带一个大嘅垃圾胶袋，一路见到你啲水樽啊，你哋嗰啲 hea 到周围系嗰啲口罩啊，佢会全部帮你就执起佢。咁、但系其实我见到佢就有时佢哋执好个好大个嘅垃圾胶袋，你就可以见到大家啲功德心真系赚啲。 冇错啦，好啦，最第一位咧就系话咩咧？纯粹行山唔系行山，系打卡影张相就走咧，嗰啲行半個鐘又話意思意思嗰啲， 咁、我冇所謂。 呢啲冇所謂啦，唔影響人啊嘛。 不過咧，佢個 point 就話咧，為咗打卡，有時咧就阻住人哋企咗喺度啊。人哋行唔到啊。 哦， 係即係嗰啲咁咯，喺啲窄位啊，或者係啲風景位啊，咁諸如此類啊。 咁真行山嘅人都會影相嘅啫。 會。佢哋有好多女仔都會咁嘅，即係嗰啲影嗰啲咩大地在我腳下咁嗰啲，係影得比較耐嘅，係靚嘅，係啊。 咁啊，留意安全咯，有啲企得太出嗰啲咧嚇，掛住影嗰啲咁樣。 跌試過㗎，有啲跌落山㗎， 危險。 係啊，喂，好十點半又喺度嘅氣温，先聽十點半新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寻日推出新冠康复记录二维码，截至今早七点半，已经有超过150,000人次下载。副政府资讯科技总监黄志光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當局亦同步更新了安心出行應用程式，加入掃描和儲存康復二維碼的功能，市民可以手動預設選取康復二維碼或電子針卡作為進入指定處所時顯示的資料。安心出行亦加入顯示二維碼到期功能，例如在今個月30日疫苗通行證第二階段實施時，仍未接種第二劑疫苗，安心出行二維碼就會有紅框識別。處所反掃市民針卡的應用程式亦有更新，持同一針卡二維碼在5分鐘內在同一處所掃描兩次，程式會有聲響提示。黃志光解釋，主要是接獲處所負責人表達關注，難以查證有人共用二維碼的情況，當局希望堵塞漏洞。小學高年級昨日起可以恢復半日面授課堂，醫管局因應復課增加一系列措施，應對可能增加的感染人數，包括在指定診所預留一定名額給小學和幼稚園學生，互信靈團隊亦會主動致電確診學童和家人，評估病童並建議有需要患者到指定診所就醫。醫管局總行政經理何婉霞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被問到會否將指定診所轉回做普通科門診，他說學校剛剛復課，需要視乎疫情再決定調節診所用量。他說截至星期一，公立醫院已經向27,100名病人處方新冠口服藥，超過150名私家醫生亦有相關藥物儲備。小學昨日起分階段復課，有14名學生和1名老師快測陽性， 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相信稍后其余小学复课之后，阳性个案会上升，因此需要留意复课后的情况和整体社区人流。何柏良提醒家长，早上是最好的时间为学童做快测，因为夜晚的病毒量较低。他说，即使学生每日上学前做快测，亦不能够取代疫苗接种。现时仍有19万名3至11岁儿童一针疫苗都未打，因此建议当局尽快提供诱因和解说等，在短时间内推高儿童接种率。行政长官选举唯一候选人李家超的竞选办主任谭耀宗说，昨晚竞选办已经公布90人作为主席团成员，另外58人作为顾问团成员，他们都有丰富社会经验和各方面贡献，希望对今后的政纲起草和其他工作都有裨益。政纲方面，谭耀宗说，一定以目标和方向性为主，他们会集思广益，分析不同意见，以了解哪些意见最适合当前香港的需要。他提到，由于李家超正加紧政纲草拟工作，希望留多些时间处理，因此未来几日李家超参与的活动可能相对减少。公布政纲后，会安排见传媒向社会介绍内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早晚较为潮湿，日间炎热。现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66点，跌61点，成交金额3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76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26点，跌10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招商银行51.45，跌1.45；腾讯控股363.4，跌6毫；美团系144.8，跌2；盈富基金21.16，跌咗6仙；港交所326.6，跌4.4；中国平安系53.3，跌1.65；中国森联森化肥7.14，跌2.9；友邦保险79.5，升1.15；阿里巴巴90.65，升8，系跌8.5；中海油11.34，跌咗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28.8，瑞士法郎0.952，加元1.261，人民币6.424。人民币是6.404，英镑对美元1.303，欧元对美元1.081，澳元对美元0.741，新西兰元对美元0.676。日经平均指数报27,139点，升154点。港金报18,210元，跌3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5.51美元。卖出1,946.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尤丽村。

腳的機會高達 9.15% 因為行山就是 多數就是落山，多數是落山添， 是啊， 路面碎石多，又或者患者是一個很陡峭的斜坡落山的時候很急速，因為你那道力好像整個向下衝向下衝， 很驚的， 你行山就知道是不是， 沒錯，衝下去的嘛， 是 啊，同埋當你落少少雨你又 先， 哇！你好辛苦啊，嗰一下，系啊，先住咁去咯。我好似为咗行到喊啊，就系因为啱啱落完雨第二日，跟住我哋去落山嘅时候嘅话咧，对鞋又嗰个爪力系冇晒，咁所以佢哋先住咁去嘅时候，我真系好惊咯。 咁如果你，我想问下啦，咁你行咁多啦，如果有啲你见到啲石头咧，你行呢一个位一定要踩嘅，你会点啊？ 唔可以踩石头啊！你踩石头嘅，因为你唔知道，因为其实嗰啲石头嘅啫，你都要试佢嘅，即系有好多时候 踩少少先系咪？ 系啊，你要试一试佢咯。如果佢继续陷落去嘅话，你再踩落去嘅，你就成个人都失重心噶啦，你就会坐落去噶啦，系啊。所以其实如果你踩石头系啱嘅，咁如果你系干嘅情况之下，个地干嘅时候，嗱，呢啲唔系一啲专业嘅意见啊，呢个系我自己行山嘅啲分享啫，系啊。咁其实就我会试咯，即系我会试一试先。哦，佢实正啦，我先至会踩落去咯。 系嘅， 系啊，咁咯， 唔单止咁。有时咧，如果你要经过一啲小溪，而个小溪，譬如小溪嘅两边啊，中间有啲石头，你好似踩过去咧，有啲有青苔嗰啲咧， 哇， 系啊，好危险啊， 跌冻惯噶， 跣都 阿妈都唔认得噶， 你知 真系 唔 认得你， 哇散散，哇散散嗰啲咧， 同埋就系你停唔到嘅，因为系啊，一试你就话玩完噶啦， 有啲千祈唔好贪玩，卜卜卜咁样跳过去。 同埋其实我只可以分享一下嘅就系话，你行紧山咧，你唔好以为嘅就啊，系咪落山会比较危险啲，或者上山比較危險啲咧，其實任何時間都危險。若果你唔集中精神， 哎、 因為我試過有一次嘅頭，我都唔知係靈異嘢啊，定係其實我真係仿咗神咯。件事咧就係其實行嗰條路線，我成日經常去噶啦，就喺烏蛟騰。咁其實當然咧，亦都有好多人有講過話嗰條路線咧，咩如果係即係天氣唔係咁好啊，因為你暗噶嘛，咁我就要小心啲，因為佢兩邊嗰啲草咧都係長嘅。咁嗰次咧真係好奇怪。咁其實我哋就行去三亞村啦，食嘢啦，咁啊跟住食完嘢之後行翻出嚟啦。呢一條路其實基本上我即係我眯埋眼都識行噶啦。 咁熟啊，你去到 係行到就已經好熟噶啦。咁甚至乎係嗰間士多嗰啲人已經，你又嚟啦咁樣嘅，因為嗰度係食客家菜係非常好味嘅。 好有興趣。 其实通常佢都系行成两三个钟头到，你去到啱肚饿，食完嘢之后嘅话，你再沿路翻翻出嚟，咁我觉得系真系非常享受嘅。 搵次带我哋行。 好啊，我真系可以带你去。 风骚旅行团啦，一于。 好啊，咁啊，仲我试过有一次啦，咁就食完嘢啦，咁啊翻嚟啦，咁其实你已经充满只力量啦，系咪？食饱嘢啦嘛。 但系我想问，食饱嘢行唔会辛苦咩？因为你装满食物里边咁样。 哦，咁你梗系唔系食到好似佢咁样啦，即系野狗食嘢，野狗食 心心 佢话佢啫嘛，佢。冇话你啊， 系啊，你食嘢嗰种方式啊嘛， 野狗我就敏感。 O K， 你系咪啊？但系你系嘛？ 佢唔系话你系，佢话你食嘢嘅方法系。 系你食嘢方法， 你当然你个人唔系啦。 明白，明白，明白。 咁啊，当然你唔可以食得太饱啦，因为你回程嘅时候，你都要预翻你自己有翻咁上下嘅即系时间同埋力气。 系啊， 系啦。咁跟住我翻去嘅时候啦，咁佢哋嗰条路已经系眯埋眼都识行，同埋唔系上斜，唔系落斜，系平路。 要计冇难度啊， 要计冇难度，啱唔啱？好啦，咁跟住咧就我个男朋友无端端行下之后咧，佢就话：诶、唔好意思，一个箭步咧向前，大家都知道佢做乜嘢啦，因为佢要方便一下。咁我都系，既然佢都方便一下嘅话，咁不如我都方便一下先啊。咁因为冇人啦， 各自方便 系啦嘛，各自喺位就揾一个地方就各据一方。咁跟住咧，佢又方便，我有我自己嘅方便啦。点解我方便完嗰阵时，我突然间同自己讲：死啦！唔记得再讲声唔该谢添。 系啊，呢个真系山间嘅一啲不成文嘅规定。 系啦，咁跟住咧又咁巧。我見到附近都有一啲類似疑似，佢又唔係山粉 嗰啲係嘛？ 唔係 一個一啱嗰啲， 疑似有一啲嘅溪前喺度。 哦， 咁我就唔敢再睇啦。好可能嘅就係前少少有一個粉，或者正如你所講嘅就可能有一啲啱。咁佢總之佢就有啲咁嘅嘢喺度啦。咁我就更加 無端端 唔 會有溪前， 啱唔啱？ 無端端唔會有溪前。 係啦，咁我嗰個位我就我出翻嚟嘅時候咧，我已經好唔舒服。咁啊，跟住我就冇辦法啦，繼續向前行啦。 可唔可以補講㗎？ 我冇谂过， 补讲咯啊！唔好意思，唔记得讲， 唔該謝咩？如果真係整咗你，唔好意思。 其實應該補講翻， 補講翻。 係啊，就變咗我真係好冇禮貌啦。或者因為可能我已經嚇到有少少，即係個人已經失咗神。咁跟住咧，我通常咧，我同我男朋友就因為個步伐其實我哋係唔一致嘅，因為佢行得快過我好多。咁佢就向前行啦，我自己就喺度行啦。咁跟住咧行下就去到有某一個位，冇可能嘅，係突然之間個地下嗰度好似有一嚿嘢突起，即係好似有一嚿石咁樣。我一踩咗落去之後咧，我係聽住我個 ankle 啪一聲， 哇！ 我知道大件事啊！咁跟住咧，我就想嘗試下，想行，我已經行唔到啦，係啊！咁跟住我就唯有就喺原地度坐低等人嚟去救援啦。咁、我男朋友仲要行下支箭咁行，好耐佢先至翻轉頭，我行唔到，我哋連起身都起唔到。 哇！好嚴重哦、 啊，喺嗰個位。就喺、是、嗰個位置，我行翻出嚟冇行幾遠啫，係啦。咁佢突然之間就係見到嘅，就喺我左手邊嗰度咧，有啲嘢一一樣樣揈一下咁，咁我就失咗神，啪咁就坐咗喺度啦。 所以記得嚇，唔該謝美啊，馬小強嚇。 係嗱，唔好太迷信係啦，但係唔需要太迷信。但我又會覺得嘅就有時候有啲嘢講咗， 心安理得 冇講咯。 冇錯， 嗰次 緊記緊記啊，大家 行山小心。好啦，廿二度氣温，翻嚟之後我哋又網上情緣。 开麦同你讲心声。 如果有一天这个传统的课室要叫各位同学重新设计，你们会有什么想法呢？ 我会想各课室里面有些玩具，因为小息那时可以玩一下就没有那么闷。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 逢星期三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网上情缘，当你看到天上星星，今晚天气好闷热，唔知点解点都瞓唔着，行出露台望下天上边，今晚啲星星好亮。突然之间又想起曾经有一年你和我睡在草地上面，同样地望着天上的星星，然后你告诉我 你已经决定了要离开。 No one can forget this evening or your faces you were leaving, but I guess that's just the way the story goes. You always smile, but in your eyes your sorrow shows. Yes, it shows.When I had you there, but then I let you go. And now it's only fair that I should let you know what you should know. I can't live if living is without you. 虽然我知道决定了个事情是不可以改变，虽然我知道再留你在身边是没用，但我仍然希望历史可以改写，你可以留下，因为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不会找到一个好像你一样这么特别我这么喜欢的人。经过了这么多年，很多事情发生了，很多人来了又走了，我终于知道跟一个人讲再见是很容易，但跟往日的岁月讲再见是不可能。 How do I say goodbye to what we have the goodI thought we'd get forever gonna hate. It's so hard to say goodbye to yesterday. 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的沉重压力。 我哋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好啦，时间快到早上十一点钟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浮人，23度气温，相对湿度77%。翻嚟咧，我就会有小朋友嘅电台啦，同我一齐小朋友倾下偈。咁啊，今日嘅题目就系、如果个课室由你设计，有啲乜嘢创意咧？ 哇，好玩哦！ 一齐谂谂吓。 好， 先听十一点新闻报告。 死亡，市卫健委一级巡视员吴乾瑜在记者会上通报，社区扩散得到有效压制，其中凤贤、金山和崇明等三区疫情持续低位，金山和崇明区首日达到社会面清零目标。新增的七宗死亡病例有两人年龄60岁以下，患有其他疾病，有五人70岁以上，亦有其他疾病。其中有两人接种过新冠疫苗，其余未接种。七人入院后病情加重，经抢救无效死亡。直接死亡原因都由基础疾病导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早晚较为潮湿，日间炎热。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度云带正覆盖该区。现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85点，升57点，成交金额40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88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77点，跌5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 招商银行51.7跌个二，美团系146.5升咗五毫，腾讯控股367升三蚊，盈富基金21.3升八仙，港交所329.2跌个八，中国平安53.8跌1.15，阿里巴巴91.85升3.5，友邦保险79.75升个四，恒生中国企业72.54跌咗3.4，中国森联森化肥7.13跌3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221，瑞士法郎8.241，欧元5.812，加元6.228，新西兰元5.303，欧元系8.476。每百日元兑港元6.09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65。日经平均指数报27,139，升154，港金报18,210，跌3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5.25美元，卖出1,945.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就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在封路方面，天水围的天影路因为有道路工程，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入去平下路，港铁巴士路线 K76 需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城门隧道落斜愉景新城去屯门，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同埋竹篙湾公路欣澳站方向迪士尼。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息事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沙田花园城雅士苑、大围晓翠山庄11座、洪水桥紫翠花园15座、屯门宜乐花园3座、大埔仲雅苑仲善阁、大埔嘉熙6座、薄扶林碧瑶湾24座、油塘油荔村康丽楼、石硖尾村美熙楼和牛头角上村常日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32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送送快活人。 好啦，关于呢个疫情咧，咁最近大家心情咧都系冇咁紧张咧，即系唔好话每日都好高嘅确诊数字咧、嗯，但系都要提高警觉嘅，始终唔能够放松吓。关于疫苗嘅通行证咧，四月三十号进入第二阶段噶啦，喺琴日开始，即系十九号开始咧，可以通过呢个电子疫苗接种同埋检测记录系统、智方便、医健通等等咧流动应用程式咧领取呢个康复记录二维码。咁同埋资料办咧亦都推出咗安心出行一个新版本啦吓。咁啊，新版本咧显示。使用者是否符合第二阶段的接种要求和支援储存康复记录二维码的。我在这个新版本的安心出行同时储存你的电子针卡、医学的豁免证明书和康复记录，亦都是选择其中之一作为预设显示的疫苗通行证。你扫描了这个场地的二维码之后进入了个场所，个页面会自动显示预设的疫苗通行证的二维码，用蓝色和红色框框显示你是不是符合那个要求的，咁大家就留意一下啦。 知道、嗯、okay, 我绝对符合啊。 当然若果你要想使用这个新功能的话，记住一样东西，就要更新去到最新的版本啦、 嗯。 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如果不记得更新的话的，你有时候有些东西是用不到的。 好啦，这个时间马上带来这个环节。 小朋友开咪同你讲心声。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风骚小小剧场，小朋友终于都有机会翻翻学校度上堂啦！如果有机会俾佢哋自己设计课室，打造一个理想共融嘅学习环境，佢哋会想放啲乜嘢喺教室里面呢？ 眼大大面圆圆，隻猫真係好得意。志健，你嚟睇下隻猫咪係咪画得好得意呀？ 哎果係喎，真係画得好靓。静姿你画㗎？ 唔係我画㗎，不过我都觉得隻猫画得好靓。 啊，明明係隻猪，你睇肥猪都感觉肚腩大到垫住个地下㗎。 唔係呢，係隻猫嚟㗎。 两位同学咁热啦。讲紧咩啊？ 小晴，佢睇呢幅画，唔知边个同学画到只猫几靓？ 画到咁肥，我话似一只猪。 唔信，系我画噶，你哋都估错啦。 错？ 错？ 佢又唔系猫，又唔系猪。 咁系咩啊？ 系一只老鼠。 老鼠？ 晕啦！ 咦，同学，你哋冇事啊嘛 ？Michael 老师， 讲紧啲乜嘢啊？点解我头先听到有同学话晕啦咁嘅？ 佢哋估紧我幅画，老师你睇下我画得靓唔靓？ 嗯，睇下先。咦，小晴，老师睇得出你好俾心机画噃，画得都几靓啊！ 老师，咁你觉得似咩啊？ 嗯，我觉得似 似咩啊，老师 啊，我知啦，似一只乌龟，系一只食饱饭准备瞓觉嘅乌龟，系咪咧？ 晕啦！ 好啦好啦，唔好再笑我啦，我终于知道点解大家都估错啦。 点解啊？ 可能是我太久没去动物园，所以不记得了很多小动物的样子。 嗯，如果学校给我们带宠物上学，那我一定带埋我的猫上学，那小晴你就可以照着来画，一定画得更漂 亮。是学校如果真的容许我们带宠物上学，我会带我八条金鱼给大家欣赏。小晴你有没有养宠物啊？ 有啊，我有两只白兔，好可爱的，我都好想同小白兔一起上堂啊。 咦，如果是这样，我们的课室里好像个动物园一样，想起就开心啦。 哇，大家这么有想象力的，不过其实都不是没可能的。香港已经有一间学校咧，尝试将一个五年级嘅课室变成多元学习空间。虽然咧就冇小动物，不过咧都冇平时课室见到啲台凳噃，净系得乜嘢啊？地毡啦、豆袋椅啦咁样。而老师完成大约15分钟嘅基本讲解之后咧，同学仲可以各自散开做练习添啊！ 咁系要听完老师讲解同埋做功课。咁坐豆袋同坐课室张凳都一样啫嘛， 我谂到啦，做完功课可以坐低舒舒服服喺图书玩下数学游戏又得， 听到就觉得好开心。不如我哋谂多啲，试下向老师建议一下啦。 咁啊，嗱，不如大家将自己嘅谂法构思讲出嚟，同大家分享啊！ 如果我可 DIY 个课室，一定会变成超级市场。 到时会唔会净系挂住食嘢，冇心机上堂啊？ 一定唔会，我相信大家都会爱上我嘅梦想课室 ，my dream classroom。上中文堂嘅时候，老师可带我哋去。买蔬菜，我就不同蔬果去买鲜肉，可认识不同海鲜。 你今次的想法有几有创意？上英文堂，老师可以教每样产品包装上面的标签说明，还可以教我们去超级市场的英文绘画。 Good idea， 去到收银自然就学埋数学课。 我妈咪成日计紧买三送一抵唔抵？ 系啊，我爸爸都搞唔清点解去超级市场买支牙膏可以又送厕纸、花生油、即食面，咁到底超级市场有冇钱赚？ 家政烹饪堂，我哋就可以学煮嘢食。 大家嘅谂法都唔错噃，嗱，起码可以激发大家创作思维，你话系咪先？ 我哋上堂时不停煮不停食，咁冇肥过我画过只老鼠咯。 你放心，咁又唔会。 点解啊？ 到时你要帮老师将啲货物上架。补课好多嘢做噶， 系啊，仲要帮手拖地、洗厨具。 吓咁辛苦，我唔要超级小场做 dream classroom。 咁点搞好啊？ 不如将课室变成体育场，可以一路踢波一路上堂，又唔使清洁。 都好喎，男同学踢波，女同学可以跳绳。 如果男女一齐玩，仲可以玩花式跳绳， 跳来跳去会出好多汗噶。我最怕。 咁你最中意乜嘢啊？ 梗系食嘢啦。不过运动课室会唔会有嘢食噶？ 梗系有啦， 就系食波饼啊！ 唔好啊，好痛噶！我都系唔中意运动课室。 小晴啊，你又唔使咁担心食波饼嘅。 点解啊？ 你做多啲运动，身手咪自然灵活咯。 我知啦，到时个波飞紧去小晴嘅时候， 我哋第一时间闪开。 即系点啊？ 边个闪得最慢就哈哈哈！ 好啦，同学唔好讲咁多啦，不如大家起身运动下咯。 好啊， 好啊。 我哋一齐斗快跑去小食部好唔好啊？ 好啊，可以买零食。 然后咧，再斗快跑翻嚟。 吓，跑咁远？ 仲讲你啦，跑啦。 跑啊！ 有真女一世都似粉碎仔去通通失去哈惊都应废去哈惊都 有光影倒退，仿似一切失去落去，不正照佢黑暴遮掩大去。白日来暗会猜，又会变异，白色来霜会变，又会增住。 小 DJ 同你同言讲出大道理。 好啦，同学仔，今日咧发挥大家嘅想象力同埋创造力啊！嗱，我哋咧传统嘅课室，大家都知系点样样噶啦。如果有一日呢、這个传统嘅课室咧，要叫各位同学嚟一个反转教室吓，重新设计，可以带啲咩入去又得嘅，点样设计又得嘅，喺里边咧做啲乜嘢又得嘅，你哋会有啲咩嘅谂法咧？不如阿柏朗讲先啦。 我会想个课室里面有啲玩具，因为小息嗰时可以玩下，就冇咁闷。 哦，你想带啲咩玩具咧，柏朗？ 玩具都得，例如啲车仔啊，或者机械人嗰啲咯。 哦，都好喎、啊。咁啊，远程咧，如果俾你咧，你会点样设计或者带啲咩翻去咧？ 如果系我嘅话，我会带部电视机翻去。 哇，系点解？你好中意睇电视噶？ 而家自己有个遥控器嘅话，随时随地都。 嗯，但系我 谂，嗰阵时就可以开机，一开机嗰阵时就可以全班同学开始睇戏院咁睇戏。 哦，但系我又谂到个问题喎，嗱、这、呢个谂法咧几得意。咁如果有啲同学仔话，哎呀，我想睇一啲童话、哦，另外同学仔话、哎，我想睇咧一啲音乐节目、哦，咁大家睇嘅嘢唔同、哦，咁到时咪打交咯，点算啊？ 咪唔好睇咯！ 哦，就即刻唔睇啦，唔系嘅，有时我哋可以大家去妥协噶嘛。譬如我哋睇住呢一个节目先，睇完我嗰个再睇佢嗰个，咁得唔得啊？系咪啊？我哋可以轮流噶嘛，咁咪大家都开心咯。好啦，咁啊，飞鱼咧，你会带啲咩翻去啊？ 我会拣个手机。 带手机翻去，你会我嚟做咩啊？打电话、 计数咯，或者打游戏。 哦，打机嘅，即系玩游戏。哦，好啦，嗱，头先咧，我哋讲到啦，除咗你带啲咩翻去之后咧，课室可以设计成有新嘅模样、哦。咁我哋知道咧，有啲学校咧就会将个课室咧啲台台凳凳变为一啲豆袋椅啊，即系好似好啲豆袋咁样成个咁软淋淋坐嘅，又或者坐地毡。你系中唔中意咁样咧？定系如果俾你，你会点样设计嗰啲台台凳凳啊？不如远程讲先啦，今次 我嘅话，我会系将啲台凳变咗 sofa。 哇，真係好舒服喎、啊！驚唔驚舒服得滯，會瞓著咁樣咧？會唔會啊？ 應該唔會 嚇、啊，變曬 sofa 係嘛？咁不如咁啦，我再諗得 crazy 啲啦，變咗彈床啦，大家一路上台一路蕩牛蕩牛蕩牛咁樣跳下跳下跳下，係咪仲開心咧？得唔得啊？老師呢個諗法，又可以順便做埋運動添、啊，健身係咪啊？跳下跳下，但我驚一跳彈咗上天花板點算咧？哎呀，同學快啲落翻嚟啊！咁樣係咪啊？好啊，咁啊， 可能就可以有按摩椅添。 哇！用按摩椅添啊！哇！你咁大人嘅，谂到咁舒服嘅吓，使唔使喂喺背脊揼下骨咁样啊？卜卜卜卜咁啊吓！好啦，阿飞鱼咧，飞鱼你觉得点啊？你可以将啲课室嘅台台凳凳点样设计？你想带啲咩爱嚟坐啊？会唔会好似佢哋咁又要按摩椅啊，又要弹床啊？会唔会要咁样？你想要点啊？想坐啲咩凳啊？ 我系唔嘅，我会将我哋啲台咧。 变成画画的台。 嗯，一路上堂， 我哋可以一路上堂一路画画。 嗯，几好喎、啊，呢、這个几好喎、啊，呢、這个谂法吓。咁啊，柏朗咧，你又想将啲 上堂有阵时会无聊噶嘛？ 啱啊，我知啊。外国有啲餐室咧，佢有啲纸同笔啊，你入去食嘢咧，佢会俾你嘅，因为你喺度等食物嘅时候可以画画啊。啲细路仔好中意嘅。柏朗咧，你想将个台凳点样设计啊？个课室。 嘅话我就想变张床，我哋就可以瞓喺度听书啦。 咁就瞓一定瞓着啦。如果梳化都唔够舒服，床就一定瞓着。我保证你瞓着，堂堂都听到啲学生咕咕咁样样啦吓。好啦，咁啊除咗呢样嘢之外咧，你会想做啲乜嘢嗱？头先咧都讲到啦，有啲课室咧，佢话老师上完十五分钟就俾你哋散开。咁如果而家老师话好啦，每一堂俾十五分钟，大家自己做自己想做嘅嘢。你会想做啲乜嘢呢？不如今次系飞鱼讲先啦。 我会去买零食。 哇，唔系、哦，唔系跑出去喺、哦、课室里边、哦。你跑出去买零食？哇，唔得、哦，真系噶，唔得、哦。老师话咧，而家自由时间啫，但系而家课室里边唔出得去嘅。咁你点啊？做啲咩？如果喺课室里面做啲咩？跳下舞。 我室嗰度喺度打游戏机。 哦，打游戏机，话似乎都系主流喎、啊、不过大家就始终唔好打得太多啊吓。柏朗，柏朗，你想做啲咩啊？如果俾自由时间你， 如果可以俾我哋小息嘅话，我一定会跳下弹床。 好中意跳弹床系嘛？都好啊，跳高啲啊。咁啊，另外阿婉晴咧，婉晴如果有自由时间，你系想做啲咩啊？ 会想同啲同学倾偈。 哦，几时都倾得偈啦，自由时间、啊、你唔会想做啲得意啲嘅嘢咩？ 或者如果疫情过咗去嘅话，我系会喺度偷嘢食 嘅。偷嘢食？啲咩叫偷嘢食啊？偷嘢食，偷嘢食。 系。即系偷嘢食。 哦，唔使偷，因为呢个自由时间啊嘛。如果第时疫情过咗啦，而家就唔好啦。第时疫情过咗咧，老师嘅设计就系、是：哇，自由时间、啊，你出去做啲乜嘢都得噶吓。咁、啊、于是大家可以静鸡鸡，唔使静鸡鸡，食下嘢啦，唱下歌啦。听下歌啦，你中唔中意咁样安排啊？我想问啊，中唔中意？柏朗中唔中意想唔想有咁样安排啊？ 想 啊？点解啊？因为可以做下自己嘢系咪啊？ 系啊，仲可以玩下，但放松一下咯。 哦，放松一下都系嘅。阿飞鱼咧，飞鱼你觉得平时上堂咧会唔会好似好闷啊？好多嘢都唔做得啊，又要坐喺度唔喐得啊？你中唔中意？如果老师话好啦，以后上堂唔使坐喺度噶啦，啊，中意行去边度都得嘅，嗱、啊，唔好走出去、啊，但系得唔得啊？你中唔中意拍手啦？已经系咪？中意啊？ 中意。 嗯，即系唔使坐定噶啦，行嚟行去，系咪啊？嗯，阿飞鱼一定好似你个名咁，成条飞鱼咁噶啦，弹下弹下嘅系咪咧？所以有呢个名咧。阿婉晴咧，你觉得坐喺度上堂会唔会闷啲噶？会唔会噶？如果俾你行嚟行去，你会唔会觉得好啲啊？ 我唔会觉得，因为我觉得行路会攰啲。 即系你中意坐低嘅。嗱，其实课室嘅设计咧，即系已经有好多年都系好似平时我哋见到咁啦，有台有凳啦，老师坐咗喺度啦，咪同学坐咗喺度。啦咁样，咁当然咧，一定有佢嘅优点嘅，系咪先？用咗咁多年，不过当然啦，随住呢个年代嘅转变咧，我相信未来啊，有啲新嘅形式，等大家咧可以有啲新鲜感，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吓。好啦，咁啊，今日咧多谢几位同学仔咧，同我哋一齐倾咗关于课室吓一啲嘅崭新嘅设计同埋想法，咁啊，希望第时咧我哋嘅课室都可以融入一啲咧新嘅谂法，等大家上堂变得更有趣就好啦。再一次同大家讲声多谢晒你哋啦，咁要同你讲拜拜噶咯，多谢晒各位，拜拜各位同学，拜啦，落堂啦，拜拜。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选举唯一候选人李家超的竞选办主任谭耀宗说，昨晚竞选办已经公布90人作为主席团成员，另外58人作为顾问团成员，他们都有丰富社会经验和各方面贡献，希望对今后的政纲起草和其他工作都有裨益。 政纲方面，谭耀宗话一定以目标同方向性为主，他哋会集思广益，分析不同意见，以了解边啲意见最适合当前香港嘅需要。他又提到，由于李家超正加紧政纲草拟工作，希望留多啲时间处理，因此未来几日李家超参与嘅活动可能相对减少。公布政纲后，会安排见传媒向社会介绍内容。劳工处宣布，辖下的所有服务柜位和两间位于观塘和粉岭的职业健康诊所会由明天起恢复正常公共服务。为了减少面对面接触，劳工处呼吁市民继续使用劳工处的网上服务和资讯。有关雇佣权益的资讯，市民可以浏览劳工处网页。求职人士亦可以使用互动就业服务网站寻找工作。人民力量副主席谭德志前年多次在街站叫喊光时等口号，早前被裁定七项发表煽动文字、一项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共十一项罪名成立。今早在区域法院被判监禁40个月。罚款5000元。谭德志原本被控14项控罪，包括前年1月至5月期间，分别在大埔海滨公园露天剧场、崇光百货对开，同埋多次在九龙街站发表煽动文字，在公众地方作出扰乱秩序行为，同埋召集未经批准公众游行等。他最终被裁定11项罪名成立。另外一項串謀發表煽動文字，以及兩項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行為罪，就罪名不成立。南韓軍方估計北韓將在今月25日建軍節舉行大閱兵。韓聯社報導指出，多張衛星圖片顯示，北韓建軍90周年閱兵儀式的籌備工作進入尾聲，並有可能舉行深夜閱兵。報導引述南韓軍方情報指出，今個星期後段可能有更多兵力調集於金日成廣場，閱兵當日最多聚集20000人以上。北韓可能在建軍節閱兵上展示多彈頭、洲際彈道導彈、潛射彈道導彈和可攜帶小型核彈頭的新型中短程彈道導彈。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有一兩陣驟雨，週末期間早晚較為潮濕，日間炎熱。現時氣温是23度，相對濕度7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1,151點，升123點，成交金額469億。上证综合指数报3,187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57点，跌7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招商银行51.5元，跌1.35元；腾讯控股367.6，升3.6；美团系147.7，升7；盈富基金21.36，升0.04。港交所329.4，跌6；阿里巴巴92.6，升1；中国平安53.8，跌1.15；恒生中国企业72.88，冇升跌；友邦保险79.9，升1.55；比亚迪股份243.2，升3.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28.23，瑞士法郎0.951，加元1.259，人民币6.399，英镑对美元1.305，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741，新西兰元对美元 0.676。日经平均指数报27,119点，升133点。港金报18,200元，跌3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6.41美元，卖出1,946.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沦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就去到景隆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沦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秀茂坪道有道路工程，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的部分慢线暂时封闭，咁驾驶人士经过就请留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方向、城门隧道落斜愉景新城屯门方向、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屯门、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方向、竹篙湾公路欣澳站迪士尼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将于2022年4月23日星期六上昼10点播出香港考试及评核局举办的英国语文科试卷三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 由于疫情关系，考生除了努力温习之外，亦需要留意进入考场前的防疫准备，以便顺利进入考场。 祝各位考试顺利。 疫情期间，请大家持续恒常捐血。你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用 Hong Kong Blood 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站已经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定时清洁消毒，所有人必须戴口罩、量体温、消毒双手，而捐血者亦必须要申报健康状况及外游记录，在等候同休息区要保持社交距离。血库需要你，请即预约捐血。 如今别来无恙是令人欣喜的重逢，了吗？让音乐穿越我们的回忆。 人似浪花片刻失去昨天的你，相聚天路向不知道往哪方去。 星期六晚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魏炳郎阿郎恋曲。 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Ladies and gentlemen, guest of the day. 好啦，介绍今日嘅嘉宾就系、 Dr. Johnny。 早晨，医生。 早晨，早晨， 早晨。 大家你好，我系丽睿。 我系 Michael， 仲有阿马姑娘。 我系马姑娘啊。 系啊。 你哋好啊。 嗱、其实我哋上次呢个话题咧都有少少楞到话，今个礼拜会讲呢一样嘢，就关于嗰个气管敏感嘅。 系啊。我先嚟诊你个正先。 系啊， 你有喎、啊，原来 因为咧，阿 Donald Johnny 头先咧，我都有讲嘅。其实咧呢一样嘢啦，我都唔知算系好彩唔好彩。佢唔系成日会发嘅、 嗯， 但系如果有嗰个叫上呼吸道咩伤风啊咳，佢就会突然之间咧系诱发咗。嗱、嗯，呢、這个我以前嘉玲医生同我讲嘅，佢、 嗯、 因为你咧系嗱，可能普通人如果冇气管敏感咧，会快啲好翻、 嗯。 但你如果染咗呢个上呼吸道咧，你会慢啲，或者你会有少少手尾啊。嗰、 嗯、 种手尾就系话咧好翻晒啦，但系咧仍然觉得好似喉咙好痕啊。 嗯 个咳好难断咧，有时夜晚一瞓落床咧，或者一食热嘢咧咁样，系咪噶 ？Donald Johnny， 即系呢一样嘢，气管敏感系会被诱发出嚟噶，即系算唔算啊？ 系啊，冇错啊。其实咧，气管敏感咧就系即系因为身体入边咧个对个唔同嘅敏感度嘅反应咧，咁就令到咧即系正常人可能佢接触啲冷空气啊，或者啲刺激咧，可能佢系有少少唔舒服嘅啫。咁但系如果气管病，即系气管敏感嘅病人咧，咁佢可能就会哇咳得好犀利啊，个气管甚至会有收缩呼吸困难嘅情况咯。 嗯， 啊系啊系啊， 就系啊，你会唔会有啲咁嘅经验？ 会啊，直情咳到咧系。 扯下。 扯蝦嘅、嗯，我唔知點啊！你嗱呢個名詞又係好形容啦，但係嗰個係真係病患者先知啊，即係嗰種係即係賴住啦，即係一路咁咳落去嘅，係、 嗯、 停唔到嘅。 胸口有冇痛啊？你 點止痛啊？好痛嘅，喉嚨都好痛噶， 係、 嗯、啊， 會啊，會唔舒服啊，同埋即係可能覺得咧條氣唔係好順啊，或者叫好緊咁樣咯，我哋話、嗯，或者有啲小朋友咧。未必講得好清楚，有時會話俾父母聽話，哎呀，我個胸口或者個心好痛啊，咁其實問清楚啲咧，其實就唔係個心臟，係心臟隔離個肺部，即係其實啲氣管收縮咧，搞到佢呼吸好似好唔舒服咁樣。 嗯、 但係咧 ，Doctor Johnny 其實呢一樣嘢，即係氣管敏感咧，係咪先天性啊？即係話我本身出世可能 氣管 家族定係唔知乜嘢啊？係即係咩原因？我特別我會有呢一樣，其他人冇嘅點解？ 嗯，因为呢其实气管敏感呢都是一个好阔嘅一个病嘅情况呢，咁、 嗯、 佢有先天同后天嘅因素嘅。咁、 嗯、 讲咗先天先啦，咁、 啊、 就其实係同啲遗传嘅部分有关啦、 哦、 即係譬如个父母啊或者係啲兄弟啊或者姊妹呢有啲气管敏感啊嘅病征嘅时候呢有时都会有遗传嘅部分。咁当然啦、有时我问返啲家长啊小朋友佢父母冇气管敏感喎、啊、或者冇哮喘，不过佢有濕疹喎，或者有啲小朋友就、有鼻敏感喎、跟住啲家長就問：咦乜相關嘅咩？原來咧，即係過去嗰幾集我哋有提及過咧，其實鼻敏感、濕疹同埋氣管敏感咧，佢哋係好似三兄弟係互相有關係嘅。 好啦，咁其实咧，除咗你话即系我哋听到有个叫做气管敏感啦，跟住咧有时我会听到嘅就系话同哮喘亦都会唔会有关系咧、嗯？甚至乎咧就系话有支气管炎啦咁样。其实我想问一下就系、Johnny 可唔可以俾我哋知道嘅就系究竟条气管有几长？即系由边度到边度，或者嘅就系叫做我哋个呼吸道啊，系包括啲咩嘢嘅咧？头先我所讲嗰啲嘢嘅话，咪、全部都相关噶？ 嗯 其实问得好好啊！嗱，首先讲咧，气管咧大致上咧分上呼吸道同埋下呼吸道啦。咁上呼吸道咧，其实好上嘅，即系由个鼻腔啦，去到喉咙啦，跟住个会厌软骨以下打喉啦，大气管呢啲全部都属于上呼吸道。所以我哋成日听咧话上呼吸道感染咧，大家近排都好熟悉啦。咁其实啲过滤性病毒咧就感染咗呢啲嘅个所谓上呼吸道位置啦。咁都值得一提，近排喺新冠病毒咧，有时会导致到并发症叫做思考症啦。咁其实都系讲紧上呼吸道嘅收窄，系讲紧喉咙个位置。喉咙咧对下少少地方咧，嗰度其实都仲系属于上呼吸道。咁所以病毒感染咧，导致收窄咧，咁就会有思考症，好似扯虾情况。咁、不过特色就系如果上呼吸道收窄咧，我哋一般咧系发觉佢系吸气嘅时候咧。个气管会收窄咧，会发出一啲嘻嘻声嘅。 系、 我听过啊。 系啊，系啊，系、 啊。系啦、啊，咁啊调翻转咯，咁啊继续我哋追寻呢条路咧，落到好远嘅。咁、去到咧下呼吸道嗱，我哋知道有两个肺啦，有左肺右肺啦。咁、其实咧喺个分支咧，我哋叫做支气管，一路落咧就会有啲小支气管，一路系咁落去，好似啲马路咧，你由大公路嗰度，跟住咧就可以开入去转， 小路， 跟住转完之后就再入小路咧、就系、是。 其實原理一樣。咁咧，當我哋牽涉啲小氣管或者叫做支氣管咧，嗰度如果受到譬如病毒感染，導致到收窄咧，咁咧就會導致到下呼吸道嘅感染，或者咧可能係一啲叫所謂頭先例如講過嘅支氣管炎啦。咁嗰啲咧小朋友又係會氣促，會成日唞氣辛苦，不過好特色嘅下呼吸道收窄咧，就反而係呼氣嘅時候氣管收窄會有嘻嘻聲。 哦，所以其實可能係帶啲小朋友去睇阿 Dr. Johnny 嘅時候咧，你就要用個聽筒去聽嗰個肺，就係咁嘅意思係嘛？跟住咪要我哋係啦，要我哋呼，要我哋吸，咁就去聽下就係究竟係上呼吸道出現咗問題啊，定係下呼吸道出現咗問題啦？ 講得冇錯啦，我哋通常咧醫生咧，如果用聽筒聽咧，其實就係講緊下呼吸道噶啦，因為你話聽肺啊嘛，咁其實肺嘅地方咧，其實有好多嘅支氣管、小支氣管咧，咁嗰啲都係屬於下呼吸道。咁、當然唔淨止係即係呼吸道收窄嘅，咁通常醫生聽肺會聽有冇雜聲啦、如果譬如聽到有雜聲，譬如有啲痰聲咧，其實就可能會講俾醫生聽，可能佢有機會咧某邊嘅肺部有肺炎嘅情況啦。咁呢個係另一個課題，就唔係氣管。 头先咧，阿 Dr. Johnny， 你讲到咧，其实佢有先天同后天咧，咁啊先天可能家族有啦，但系后天咧，其实气管敏感系来自乜嘢噶？ 致敏源咯，会唔会系啊？ 会唔会 系啦？哇，例如真系犀利啦！就係、是、致敏源啦，咁當然後天咧致敏源咧就好廣泛啦。我哋一般講咧有食物嘅致敏源啦，或者有環境嘅致敏源啦，甚至有其他嘅。咁先講食物啦，譬如好似之前我哋講過濕疹咧，就通常譬如牛奶敏感啊、蛋白敏感啊，甚至魚蝦蟹呢啲有機會誘發嗰啲嘅小朋友嘅濕疹發作啦。不過咧，如果係講緊即係氣管敏感咧，就主要咧係因為環境性敏感。咁而香港嘅小朋友咧，头号的敌人就是尘埃螨了。 好啦，咁其实咧，我都试过有一次，我唔知道都系咪因为咁样嘅话，而会引起一个嘅就系一啲致敏源嘅敏感。Dr. Johnny， 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咧，我都几惊嘅，唔系我而家呢个发型师啊，之前有一个发型师嘅话咧，用咗有一只嘅就我唔知道嘅染发剂。佢查完之後嘅話咧，我係感覺到嘅就係個眼好痕，同埋嘅就係氣管收窄。咁就係 感覺到氣管收窄， 頭係氣管收窄，佢好驚。係啊，我就覺得話我好辛苦啊。咁跟住之後佢就即刻幫我要洗啦。咁因為佢就話 當場已經 係咁樣啦。咁所以其實呢一啲係咪真係都係屬於？因為我就感覺上覺得嘅就係氣管收窄，你唞唔到氣，你會驚噶嘛。咁跟住咧，我就係覺得呢啲係咪就係屬於一種嘅就係話你唔知道嗰啲致敏源查咗落去嘅話，你嘅敏感而會引起嘅就係你嘅氣管收窄呢一種係咪其中一種嘅叫做氣管敏感嘅一啲症狀咧？ 問得好好啊！呢、這個就未必算係嘅，因為頭先咧，例如講緊嘅染髮劑啦，呢啲係屬於啲 chemicals 化學劑啊，咁佢就有另一 group 嘅原因嚟嘅。咁有時因為有啲譬如你天拿水啊，或者啲特別化學物質咧，其實佢係過分刺激性咧，有時都會令人咧有啲好唔舒服嘅感覺。但嗰個就唔一定係敏感嚟嘅。咁、一般我哋講緊啲敏感嗰啲咧，即係譬如頭先講完塵埃螨，即係譬如你居家地方係多塵啊，或者係你住近市區。區啊，馬路附近啊，或者可能附近有裝修嘅工程等等之外咧，咁所以亦都可能屋企有養貓狗寵物咧，咁呢啲咧就係、比較即係都香港城市咧常見嘅致敏源。咁亦都我哋咧原來咧其實點樣知道致敏源咧？我哋會建議家長做一啲嘅致敏測試啦，可以係皮膚嘅敏感源測試，或者係抽血液嘅叫做 IgE 嘅檢查啦。咁呢啲通常幫我哋揾咧，發覺哇原來唔講唔知道有好多嘅。頭先。講完貓狗毛啊之外咧，原來發毛嗰啲毛菌又會有啊，跟住之後咧，即係好多唔同嘅物質咧，都會可能有導致咁嘅情況都唔出奇嘅喎。咁即係其實咧，驗咗咧就會清晰好多啦。 Dr. Johnny， 我想問咧，氣管敏感咧會唔會咧會嚴重？咗之後咧就會變成哮喘嘅，即係我唔知啦，可能你可能有一次都會講哮喘啦，但係其實哮喘聽落都幾得人驚嘅， 係㗎， 因為睇戲都見到啦，佢如果揾唔到嗰個咧，分分鐘死嘅喎， 係咪係咪擴張？ 係啊係，係唔係咧？其實即係氣管敏感會唔會？如果即係悲觀啲咁諗，係即係嚴重咗之後就係變哮喘嘅，會唔會啊？ 嗱，我首先講下哮喘係咩回事啦。 好啊。 咁哮喘咧，其實係啲慢性疾病嚟嘅。咁咧就講緊係咧嗰啲氣管咧，對於一啲遇到一啲唔同嘅致敏源咧，佢有過分敏感嘅情況，導致咧正常人唔會收窄咧，佢就收窄，影響呼吸，所以搞到咧有氣喘啊，或者係即係扯蝦等等嘅。咁呢個定義咧，通常係要反覆嘅，即係一次性咧，我哋唔會叫佢哮喘。但係舉個例，譬如一年有三次發作。 即係呢啲咧就好似頻密性發作咧，呢啲情況下咧，我哋就會諗下，哦，佢會唔會咧咁反覆嘅情況下咧，有機會有器官敏感甚至哮喘咧？不過現今科技咧，我哋就唔係好想咧太早喺小朋友嘅早期咧定性佢為哮喘嘅，因為即係講哮喘，當然大家都會比較驚啦。咁我哋一般咧係六歲或以上，咁咧如果真係覺得佢有持續咁樣嘅，即係反覆接觸親致敏源都有器官收窄啊、氣喘啊、唞氣辛苦啊等等情況啦，甚至可能有啲嘅，我哋有啲科學驗證咧，我哋有啲叫肺功能測試咧，都係適合啲大少少嘅小朋友，譬如5、6歲，即係佢做咗啲呼吸嘅一啲協調嘅動作咧，做一啲簡單嘅肺功能測試咧，已經知道佢有冇啲氣管收窄嘅一啲趨勢咧，就可以確診佢係咪真係有哮喘。 嗯，肺功能測試係邊啲啊？吹波波即係吹波仔咁嗰啲啊？ 係啦，嗰類啦。咁有好多唔同嘅類型嘅，有啲係精準啲，有啲可能診所簡單做。咁其實都好靠咧小朋友嗰個呼吸嘅協調嘅，咁所以太細個就未必咁容易做到啦。咁而六歲以下點計數咧？咁六歲以下如果發覺佢都譬如一年有3次發作啊，或者係都講親都係啲接觸過類近嘅致敏源，譬如頭先講啊，佢接觸緊隻貓咧都發生咁嘅情況，或者頭先又冇提及喎，天氣轉變都會嘅，即係譬如咧每一次咧，我哋發覺春天咧，尤其是咧。就一轉季節咧，好多小朋友咧，即係啲敏感病徵咧，譬如鼻敏感啊、氣管敏感啊、濕疹咧，都嚴重咗嚟揾我哋幫手，就係因為原來天氣咧有牽涉兩樣嘢啦，氣温。温差有影響啦，甚至可能濕度咧都有影響。咁所以咧，呢啲唔同嘅質素咧變化得太急嘅時候咧，咁如果喺發生喺小朋友度，成日都導致到唔同嘅敏感咧，咁呢啲都我哋就通常會講佢係一個氣管敏感先啦。咁氣管敏感其實係一個趨勢嚟嘅。咁因為氣管敏感控制得好咧。唔一定咧，最後會變咗哮喘嘅。咁咧，部分嘅小朋友啦，譬如我哋見到，通常有1/3嘅小朋友咧，如果長時間都係氣管敏感得控制唔理想啊，佢咧就亦都譬如，如果佢睇咗醫生都好，都冇用一啲嘅適當傷合適當嘅藥物嘅時候咧，咁就真係有部分咧可以導致到大個少少變成哮喘，咁就唔理想啦。 多啲 Johnny， 如果我哋咧，我唔知啊，即係除咗係睇醫生啊等等啊，或者食啲舒緩藥之外，我哋如果搬去一啲咧比较即系冇咁人烟稠密嘅，会唔会有少少帮助嘅？即系呢个即系唔知啊，即系希望会有帮助咯。 嗱，其实都好睇咧，佢嘅致敏源系咪系乜嘢嚟？ 系咪环境？ 譬如你对只猫有敏感，咁、你搬边度都冇关系啦。 冇错。 咁如果譬如你系对尘埃螨有敏感咧，咁实在咧，阿继章讲得啱嘅，即系譬如啲远离啲人烟稠密地方，当然好啲啦。不过其实咧都好难啊，香港嘅地方始终有限啦。咁有好多其他招数嘅，包括咧，我哋会建议家长，如果佢真系证实咗有尘埃螨敏感咧，可以考虑咧就勤力吸尘啦。咁譬如举个例，一个礼拜吸3次尘啦，最少。同埋咧，唔建議用一啲咧長毛地氈啦，即係有啲人覺得好靚，喺廳度擺啲好長毛嘅地氈，咁其實就吸好多塵匿埋曬入邊咧，咁有小朋友又中意喺個地氈坐喺度玩咧，咁就容易接觸啦，呢、這個唔建議啦。或者可能有啲小朋友中意攬住啲毛毛公仔瞓覺喎，咁咧呢樣嘢就亦都唔太建議啦。可能如果真係小朋友有嚴重敏感，我哋建議佢可能用啲膠袋包住個公仔，擺上個櫥窗嗰度咧就觀察觀賞。咁就可能就唔好用， 唔好接觸 就比較好啲。 即係其實都有啲絕招嘅。不過咧 ，Dr. John 有個問題想問。頭先你所講到嘅就係話，其實咧，譬如話你氣温啊、温度啊呢啲咁嘅嘢嘅話咧，就當然係我哋嘅天氣呢樣嘢，我哋未必能夠可以嘅就控制到。但係如果我有聽人哋講嘅就係話，氣管敏感咧唔好飲凍嘢啊。咁西醫有冇㗎？真係嘅，佢哋話飲完之後我話係啊， 唔止啊，酸嘢都唔好食， 橙都唔好食啊， 有 酸 嘢 咯，係啊， 係啊，要戒口啊。 系啦，咁咧其实嗱，我澄清一点咧，其实所谓西医冇戒口咧，咁一半啱一半唔啱啦。咁其实咧喺气管敏感嘅小朋友咧，实在系唔适宜咧饮或者食太多嘅冻嘢。 哎呀，好惨啊！ 系啦，系啦，咁就当然头先唔关啲咩酸咸嗰啲就冇关系，但系冻咧系有关，因为你头先理解啦，如果我突然间饮杯冰水，咁你知咧饮水咧嗰啲水咪会经过食道落去个胃度嘅，咁其实食道。隔離已經係氣管嚟嘅，其實隔離地方嚟嘅啫。咁所以嗰啲凍嘅氣温咧，咪會刺激咗隔離氣管。如果 萬一個小朋友有氣管敏感底子嘅時候咧，咁你咪容易會刺激咗個氣管又唔舒服啦，咁樣咁我哋唔會唔俾佢飲凍嘢嘅，不過少啲啦，限制啦，或者可能即係唔好一次過好快咁飲太多，咁樣都會可以係控制得好。 多啦 ，Johnny， 而家講開凍嘢咧，我想問咧，有人講過咧，朝頭早第一杯最好唔好係凍嘢喎，即係任何人啊，係 啊， 你信你即係同唔同意呢個講法啊？ 嗱，我就覺得呢個講法就冇乜特別嘅西醫嘅根據嘅，咁 你有冇聽過啊？朝頭早第一杯、 啊、 第一杯最好 鬧嘅， 失温啊嘛，濕温水啊嘛， 第一杯最好唔好飲， 唔好嚇親你條氣管嘛。 哎，有啲未醒， 係啊，因為温你仲係上熱辣辣噶嘛， 突然一聲到啲凍嘢，即 係 西醫就唔係好覺得嘅係嘛？ 西醫就冇咁嘅講法啦，即係當然你話一起身飲冰水又唔係好著數，但係如果你話室温嘅水，我覺得可以接受啦。我自己每日都係飲室温嘅開水嘅啫。咁另外都講多句啦。咁其實原來而家都科技先進咧，有啲叫防塵螨嘅枕具嘅，嗰啲即係枕頭套啊、被鋪等等咧，咁其實都可以大大幫助到小朋友，因為佢夜晚瞓覺嗰八個鐘咧，其實接觸塵螨螨係最多嘅，咁你好難吸曬所有嘅塵啦。咁但係嗰啲特別物料咧，就可以避免啲塵螨螨咧黐住喺啲床鋪被冚嗰度咧，咁其實都可以幫到啲小朋友嘅。呢啲都係啲唔同嘅坊間嘅，即係有嘅可以有用嘅資源啦。 好多謝曬，多謝 Johnny 嚇， 好清 楚，好清楚曬。下個禮拜我哋再同你傾過，好唔好？多謝多多，唔該曬， 拜 拜。 真皮，穿好新款战斗服，笑像也变不羁。而铃声响了街边，连忙回避。Baby on my way， 火速散集闯入猎门。Are you ready？ 剩下六十分，预备惊喜。悬浮于半路太久，难题堆满入口。Oh my， 七楼的等到五口，三楼要搬货装修。挥手叫司机踩油，佢问候我话马路沿虎口， okay. 到达目的地， What? 听到呢一口， 伸出到马路，原来维修中有两步， 等几 round 就逼入 lift 门。Are you ready？ 就剩下六分，尽力赶到。 悬浮于半路太久，无人给我路走。 Oh my！ 早走的四个助手，吹水柜逼爆 lift 口，好想借。 最尾要我照忍受 Elevator， 得返我一个冇嘢可以阻我，为咗你我难过关关过，不如期待眼前一刻 OMG， Call me 连环不幸 Mr. E， 期望 那么多能意料有几多，为何自制出折磨，平常心轻松更加多，饮酒暴躁被困住万次拍都可， 第三针扣唔扣针好啊？ 医生啊，我变翻阴性之后一直都瞓得唔好，我有咩问题啊？ 医生，我老公确诊咗啊，我哋住同一间屋，咁我咪一定中硬。 知你哋好多嘢问噶啦，一于打电话嚟，医生与你同行抗疫啦。港台电视32，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30，都请嚟中西医同专家亲自接听你电话，即场解答抗疫疑难。星期一至四晚9:30，星期五晚7:30，港台电视31，仲有即日重温添。 一达到社会面清零目标，新增嘅7宗死亡病例有2人年龄60岁以下，患有其他疾病；有5人70岁以上，亦有其他疾病。其中有2人接种过新冠疫苗，其余未接种。7人入院后病情加重，经抢救无效死亡。直接死亡原因都由基础疾病导致。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等专家在科学期刊《国家科学评论》发表文章表示，国家一直奉行动态清零防控策略，但不能长期维持，有需要重新开放，让社会和经济发展正常化，并适应全球重新开放，但不等于中国亦要快速全面开放。钟南山联同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人员在文章中就如何有序和有效重新开放提出多项建议，包括应该优先在社区进行快速抗原检测，及时发现传染源，又建议要加强全国疫苗接种率，导致达至群体免疫，同埋要加快研发针对性的药物同埋有效的中和抗体，減低患者轉為重症和死亡的風險。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同時一度雲帶正覆蓋該區。預測本港大致多雲，下週短暫時間有陽光，今晚有一兩陣驟雨，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有一兩陣驟雨，週末至到下週中期日間炎熱。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97点，升169点。成交金额5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87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57点，跌7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招商银行51.45，跌1.45；美团系148.5，升2.5；腾讯控股368.4，升4.4。盈富基金21.4升，係升咗1.8；港交所329.4跌6；�里巴巴92.75升1.25；中国平安53.85跌1；恒生中国企业72.96升8仙；友邦保险80.3升1.95；比亚迪股份243.4升3.4。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843，英磅10.226，瑞士法郎8.247，歐元是5.813，加元6.23，新西蘭元5.298，歐元是8.424，每百日元對港元6.108，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1.577。日經平均指數報27,165點，升180點。港金報18,200元，跌3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42.76美元，賣出1,943.5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員。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啦，较早前将军澳隧道公路去翻将军澳方向，近住欣怡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咧仲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翠屏南村对出噶，就系将军澳隧道公路去将军澳方向，近住欣怡花园咁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翠屏南村对出。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今日嘅天气又是回回升咗少少啦，24度气温啦，相对湿度63%。听紧风骚快活人，星期三梗系有 客家婆， 客家婆来咧。 走前走前走前啊！ 坑 洼哦，走先。 你稍等，我讲走前听咩？ 礼拜三 系啦， 冇错啦， 系啦。我礼拜三咧，我哋都要客家婆来啦， 系 咩？ 系啊， 好似咧阿邵强兼嘅后好巴闭喎。 你唔好咁讲啊！ 掩盲弄 角系啊，我揾补习啫嘛。 哦，而家老鼠系咩？每日嘅走前条都惊斗结嘅系咩？ 系啊， 老师系咪每日见 到 佢 啊？ 系啊，老师叫咩名啊？ 唔知。 我哋专职老师咯， 教你啲嘢嚟俾大家听 啊， 好犀利喎！呢位老师， 马老鼠咧，今日咧叫咗一位老师就教佢一句说话， 系啊，补习老师， 补习老师， 系好，你叫佢教啲咩？点啊？冇播错啊！另外啲嘢，我真系 咿呀呀嗰啲， 艾希马少强，来我学校客家话， 嗯。叻仔， 叻仔， 系啦， 系啊，佢话唔系要咁讲， 食靓女啊， 食靓女， 食靓女啊， 多谢老师， 非常好啊，原来我哋身边有好多客家人，你知唔知？其实我好开心噶，每一日咧，如果见到佢咧，我哋会用客家话嚟通话，即系会讲嘢， 我知啊， 系啊，放工嘅时候，大家亦都会用客家话，大家要讲嘢，最好嘅就系讲咩都冇人知， 同啲嘢同声同气，知啲啦，知得晒啦， 知啲咁样，真系觉得好， 真系有亲切感， 我 真系有亲切感， 人生。第一次聽到阿李婆講就係佢同佢阿婆講嘛，以前係啊，就係有時做節目中間咧，播緊歌佢同佢阿婆講嘢，我心諗咩嚟㗎，講咩啊？講 冇錯，記得。其實就因為咁樣而有發起嘅就話叫我哋搞呢個客家話。 你同佢講乜嘢咧嗰陣時？ 其實都係嚟嚟去得嗰啲嘅就話我唔翻嚟食飯啦，係啊，今個禮拜好忙啊，咁嗰幾句嘢咯，係啊，而家都好後悔。 即係佢好多時都同阿婆傾偈㗎。 都有嘅，係啊，同佢傾，哇，傾偈都唔傾咗，咁啊真係好不孝咯。 因為阿婆由細抽到你大， 由細抽大嘅係啦。阿婆所謂嘅咧就其實客家人叫阿婆咧係阿嫲嘅意思，係啦。咁而我哋咧講嘅就係我有教過嘅。如果是妈妈那边的你的外婆叫什么、啊、 外婆 阿婆客家话 外婆 错 我都不记得了 叫什么家婆 家婆 是啦就是家婆 姐呢 姐婆姐姐姐个姐， 哦， 子个子，系啦，即阿婆， 奇怪， 你哋唔记得晒啦，已经 唔记得晒啦，真系， 因为我教过亲戚朋友噶嘛，上次系咪？ 得咁点啊？ 唔记得嗰咪罚企咯，你咁巴闭， 哎呀，我唔记得嗰啲嘢， 嗰啲语气好吓人，嗰啲语气好吓人憎我， 系咪好吓人憎？ 摁下摁下，佢点讲？唔记得咁点啦， 系啊，咁样冇嘅， 吹咩嗰只？ 冇好人做啫，你， 即系你嗰啲真系漏打嘅， 系咪啊？咪撩鬼攞命啊？ 系啊，冇错， 系啊，我唔记得， 你应该话，你应该。你个咧欠俾，唔好意思，我真系唔记得咁啊嘛，唔记得咁点啊？ 按 下按下咁样样， 仲记唔记得上个礼拜就因为喺度系啦，喺度咁样个就窒老师啦，系嘛？咁我就同佢讲啊，既然系咁嘅话啊，因为咁讲嘅。上次有一条题目嘅就系问话，细个嘅时候我哋成日都听到话，再唔瞓觉嘅话咧就会俾人差人拉嘅啦。佢同我拗，佢就佢阿妈咧系话 消防员啊嘛，系啊， 系啦，大家做公正吓。咁我就话今个礼拜咧就要揾你妈妈嚟同我去就证实一下。 阿老师，我心里谂法，点解搵消防员？因为阿马老师细个成日濑尿啊，咁啊揸佢支水喉仔喺度肥啦，咁样，咁所以佢搵消防员系食翻佢嘅。 系系啊，救啲咩火啊？佢 救嗰啲 肉火啊， 焚身焚身， 你 肉火 救肉火咩啊？ 有冇带妈咪？ 唔记得啊，佢唔得闲。 你唔记得啊？ 系啊， 见家长你可以唔记得。 系啊，你下次帮我。 你仲要嘴嚼嚼窒我， 系啊，我依家收敛咗啦。 记得咁点啊？ 我依家收敛晒啦，老师。 几恨死你！ 惊见家长就系 咁，我唔系 啊！我咁嘅话，不如咁啦，我写个回条好吗？ 好，我要签名，我记得 叫妈妈， 自己画鬼鬼， 你只系翻去叫妈妈签个名俾我啫，好唔好？嗱，你应承咗我哋做咯噃， 知道收到。 至于今个礼拜话题， 话题就系人生经历嘅十件大事。 哇！ 一定有嗰啲咩毕业啊、结婚啊、 生仔 诸如此类啦，系咪啊？ 孝宠绵啊，壮壮 啊，佢有讲啦。喂，老师，我有讲啦，我话点解结婚生仔啊？ 我听唔到， 我都听唔到。 系啊，人哋喺度讲紧，同边个讲？ 佢同边个讲啊？ 得冇问题。 你用边度讲？你用边度讲嘢噶？其实 冇嘢。 佢用边度讲嘢？ 咩冇理由？我哋个个听唔到噶嘛？ 我哋真系听唔到。 嗱，佢谂嘢咧用 pat 啦，咁佢讲嘢系咪都系用 pat？ 都系用 pat， 冇错。嗰啲系 pat 话，我哋完全听唔明。Sorry， 你觉得好好笑啊？ 好好笑。 佢嘅英文名叫 Patrick， 系啦，冇错。 Patrick 佢叫英文名叫 OK。 阿 Patrick， 你讲咩 ？Patrick 冇嘢。 好，人生经历嘅十件大事咧，其实 我哋会唔会根据嗰个叫时光次序啊？ 又未必，我会跳通嘅，系啊， 多余。 甚至乎会 唔系结婚生仔使乜跟时序啫？老师啱唔啱先？ 好黑， 我都系 人生，我都剪咗个字，佢真系好黑人生。 得，我而家开始记过， 黑人生到一个 黑 人生到一个点 啊？唔系啊，咁啲人生大事点会有时序？ 咁我问啫，问下啫，冇咪冇咯，使死咩？四面墙咩？怪墙面怪。我真系我会忍得好辛苦，好想跑啲唔出得街。 你忍到一啲语无伦次， 我真系 我帮你讲， 我真系忍到自己都唔知想讲。 佢好似讲想讲四面佛咁样，四面墙， 为咗佢值得咩？ 唔 值得， 一啲都唔值得。唔使担心，你而家记咗个小过，同埋再加上一样嘢嘅就系咧，你要见家长啊，记住要签 写回 条 啊，得啦， 好啦， 记住十个小过啦，系。 个经历嘅话咧，当然唔少得嘅咧，就系你哋嘅有冇啲咩经历咧？你觉得到今时今日一谂起嘅话，就会好记得。 有啲嗱，其实经历咧又开心又唔开心嘅。嗱，我唔希望大家有呢个经历，不过咧又好难，嗰个叫开刀啊。开刀啊， 做手术啊， 手术啊，人生经历嗱，即系 唔系必经嘅， 系唔系必经？不过你觉唔觉得，其实个可能性都几高。人生一世人。开一次刀，我谂咧有时都几难避免，会唔会咧？ 做手术啦，你不如话做手术。 我 touch 先啦吓， 系啦系啦，因为咧嗰个感受咧，嗱你未试过啦，咁我试过啦， 我试过做手术， 我仲要系即系汤套嗰啲。 唔系，我系抽嗰个肾组织啊。 点解你？ 点解你要抽肾组织啊？ 识你咁耐，点解我？对唔住啊，我笑一声识你咁耐，点解？ 佢嘅五脏六腑有边个系冇事？ 你点解？两位？点解系抽肾？ 两位 吓？你系咪写得鸭肾度？ 我抽呢一个肾组织，需唔需要向你哋汇报先？ 唔系，咁我哋都识咁耐， 同我嘅工作冇关啊。 我关心你啫， 系 好耐啦， 好耐之前啊， 系啊， 为咗乜嘢要去抽肾组织啊？ 屙尿冇力。 老系你嗰啲生理卫生常识真系好差，你去揾阿 Doctor Johnny 补习下啦。 唔识系应该嘅， 系啊， 所以咪就系请教你咯。 唔识唔紧要啊，嗰度乱急无谓。 咁你咪去话俾我哋知究竟你点解咯？ 咁我梗系 我中意，我中意。头先你激到我想讲， 黐埋一齐啊！ 系啊，我而家中意啊， 咁我梗系 提激你啊，推啊！ 我梗系身体出现嘅问题，有个警号阿Alarm嘅姑嘅姑咁咪臭咯。 哦，即系永垂不举嗰啲系咪啊？ 系啦，应该都系啦。 系应该都系啦，除非 睇个样都似系。好难，好，咁我哋唔好讲得太多，唔想演绎。好啦，咁你咧人生嘅经历当中有啲乜嘢系好难忘噶？譬如可能系就毕业啊、结婚啊、失恋啊，呢啲都系噶噃。 失恋都系啊， 失恋都系， 系 第一次失恋， 但系有啲人可能真系一生中可能冇经历过噶噃， 你可能 点解唔可能咧？即系 有，佢冇拍过拖咯， 唔系，或者有啲人真系好顺利，拍拖就结婚，跟住 我都有， 我可能 有噶， 点解咁肯定 咧？我好肯定，冇可能， 我唔 紧要，试过失恋， 你唔话老师， 老师可能啱咧。我觉得我哋啲柴仔，我哋柴仔好识汉服洗礼噶嘛，系咪先 ？Look at the wind and we go with the wind 啊嘛，系咪先？ 我会颁一个奖俾你，就系柴鞋奖。 今 日仲有奖攞啊！ 你唔好臭，你仲有小哥， 你都有，你嗰叫黑人增长 啊！ 系， 我 冇， 你人生冇嘢值得讲翻出嚟， 新鲜竹尘。 冇一樣嘢，我係覺得哇，好 過唔到，好大 都冇乜。你覺得畢業都唔算係咩？ 畢業都好大件事啊！ 我真係覺得好普通，冇乜嘢。 冇理由嘅人生冇理由乜嘢都冇㗎。係 啊，佢覺得冇咯。 冇啊，真係冇啊， 包皮都冇割過。 冇啊， 佢應該冇。 佢應該咩都冇。佢話佢自己咩都冇噶嘛，人生係根本係白紙 一 張啊嘛。 係啊，係 啊，何處惹塵埃咧？唔知啊，是但佢啦，佢唔想講咪算咯。應該有好多啲不可告人嘅秘密。 OK， 好嚟老師。 好啦，我哋嚟啦嚇，人生嘅一個嘅就係十件大事，第一就係出世啦喎，係咪？ 好，佢都冇，佢都冇， 佢都冇嘅，係啦， 佢 冇存在，係入世未深啫，你係出世。 出些啊， 系啦，出些， 出定出啊， 出啊，系啊，客家嚟噶， 咁难讲嘅， 出些， 唔敢讲喎， 系， 点会唔敢讲啫？多余嘅，你唔好读啦， 咩咯， 出些 都些都唔识写， 系啦，些些 些少个些咯。 唔好惡啦！ 我大聲唔代表冇禮貌。 我知我知，我冇話你係咪？我使唔使拆咗個小過嘅？ 使。 第二，當你嘅就係話你要牙牙學語，你要學行學行，我都係好大件事啊！因為咧，你又爬爬下之後行行，係咪開始起身？第一聲叫爸爸好緊要，學行 學行 係啦，出車學行 學行。 好啦，第三個啦，就我哋翻學咯，係咪啊？第一下翻學校嘅話，哇，其實都好大件事啦嚇！我哋可以話進學。教 咩啊？ 就系翻学校啦，又或者系简单啲 talk su 哦 ，talk 系啦，不如 talk su 啦，好唔好？系啦 ，talk su 比较容易啲 ，talk su，talk su 系啦，就出些学行 talk su，talk su。 第四啦，读完书嘅话好紧要嘅，头先就不系啦，毕业。 毕业啊， 系啦，毕业就系毕业啦。 求求你， 不论 你 系小学啦、中学，唔好嘈啦，同埋就系大学毕业啊嘛，其实好烦。讲可唔可以删细声啲？ 借张橡筋。 好啊，嚟我嚟呢度一扎，你攞去呢大把。好啦，第五个咯噃，仲有个就我哋读紧书嘅时候，当然有好多都叫大家咧就唔好谈恋爱，但系我谂相信咧，你嘅初恋你系一世都难忘噶。 嗯， 系啦，就系 有冇试过初恋？ 冇啦。 咁你头先话冇？ 佢有好多小女朋友。有噶错靓 错 靓， 读错音啊， 系啦错靓 靓啊， 系啦恋爱 ，OK 好啦，当然 老师又提一提啫，一阵间可能 唔 系啊，我想讲，不如一阵唔播歌，直到答半， 咁系冇问题啦，直接就即刻嚟揭拆音啊，好啦，初恋之后嘅话，头先我有讲到啫，人生另外仲有一个就好难过嘅就系 失恋 啊，失恋 失恋 错靓失恋。 嗯， 系啦，跟住咯噃，头先你讲嘅结婚系咪？结婚都系人生大事之一 ，get 款 ，get 款 ，get 款，得唔得啊 ？get 款咪得咯，笨蛋！ 人哋冇问你嘅，你唔好嘈之吧。 我同自己讲嘅， 系咪啊？你同自己讲系笨蛋啊？等阵间你就叫笨蛋啦噃 ，OK 啊？咁其实最紧要一样嘢就系我哋一定要有事业啦，事业嘅话就即时话你要翻，系啦，你就要翻工啦，翻工， 翻工， 系啦，结婚之后翻工，系啦，咁啊赚钱翻嚟嘅话咧，其实最紧要嘅就结咗婚之后嘅话咧，你就系要生 B B 系咪？生些漏个， 哇，好难， 呢个好难啊，生些漏个，B B 就讲细佬哥。系啦，生些老哥， 生些老哥， 些啦， 些少个些咯，问咗第二次啦， 我唔系问你， 系啊，佢你由佢啦，佢自己自言自语啫，佢迟啲要食药噶啦， 生些老哥，生些老哥， 虽然咧就系话即系大家都唔想面对，但系其实呢样嘢亦都系生老病死系好紧要嘅吓，就系冇办法嘅必经嘅阶段，死亡， 死亡 系啦 ，OK。好啦，我哋嚟一次啦噃吓，第一个嘅就系 出姐 出世 出 姐， 出 第二学行 学行， 第三读书 读书， 第四毕业 毕业， 非常好。第五初恋 初恋， 第六失恋 失恋， 分 结婚 翻工 翻工， 生仔 生仔路过， 死亡 死亡， 非常好啊吓！我哋即刻嚟揭揭拆音。好，试下你嘅连钟，你叫咩啊？你就系、是、系啦，笨蛋，好啦，我哋嚟啦吓，第一题，话人做老衬，从此被困， 唔系大咩大笨蛋，大刀，笨蛋， 佢嗌咗咩？ 笨蛋， 大咩话？ 刀啊， 大刀， 大督啊， 你系大刀咩？点解你叫大兜嘅？无端 就叫做大兜吓。 get 款 好 ，get 款系啱嘅。第二题，形容啲人做事唔按部就班，就话你未大兜。 学行。 我中意你个名字。第三，以前有句俗语话，乜嘢等于失业、啊？ 大兜。 大兜。 Big app 啊。 Bit App 啊 ，Bit App， 哇！你真系等到听日。 嗱，佢系乱叫先嘅，佢而家就 系 用咗都叫咗先。 我会俾一分利，你放心。好，第四 你讲句几好听嘅话， 唔好嘈。 话阵老好惨啊！ 爱恋没经验，今天初发现，系林志美嘅一首歌曲，叫做乜嘢？错咧系非常好啊，两分。 我让佢咋？ 证明你嚟到呢一个世界，嗰张叫 做当出些 费啊，非常之好啊，出些字啊，出世字，冇错。第六题，一个社会嘅出生率低系因为夫妻唔肯做乜嘢啊？系三啊， 蛇。上西路哥， 上西路啊，上西 路哥。 第七题，挂十号风球打工仔系唔使嘢噶，大兜 翻工。 非常好。第八题，张迪义将身份放 喺 遮吧，大兜。 失恋 又识嘅草蜢嘅失恋，小小嘛小啊， 大 兜就系当 读书同埋时髦。讲晒点啊？ 你今日系有六分，你今日系得四分。 我啊唔系为分数 嘅，系输嘅。你唔好喺度巴闭，下个礼拜记住要写你阿妈嘅回调俾我。要妈妈签名，签两个， 之后 岂有此理？好，今日嘅话，我哋嘅人生经历 咧，好热啊，老师， 好热啦，可唔可以搵次唔好要我咁劳气啊？ 翻嚟我哋会有片段人家人先咧，12:30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选举唯一候选人李家超的竞选办主任谭耀宗表示，昨晚竞选办已经公布90人作为主席团成员，另外58人作为顾问团成员，他们都有丰富社会经验和各方面贡献，希望對今後的政綱起草和其他工作都有裨益。政綱方面，譚耀宗說一定以目標和方向性為主，他們會集思廣益，分析不同意見，以了解哪些意見最適合當前香港的需要。他又提到，由於李家超正加緊政綱草擬工作，希望留多些時間處理，因此未來幾日李家超參與的活動可能相對減少。公布政綱後會安排見傳媒向社會介紹內容。政府將由今個星期六起至下個月15日期間，延長四間兒童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在星期六日和公眾假期的開放時間，由早上8:00到晚上8:00，家長或監護人可以在明天上午9:00起上網為5至11歲兒童預約在延長開放的時段免費接種復必泰疫苗。位於港兒醫院、香港兒童醫院、圓洲角體育館和荃灣體育館的兒童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平日將會照常每日上午10:00到挨晚6:00開放，逢星期六日和公眾假期就會延長開放時間。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指出，家長或監護人應該正視兒童染疫後重症和死亡的風險，盡早為子女安排接種新冠疫苗。政府昨日推出新冠康復紀錄二維碼，截至今早7:30，已經有超過150,000人次下載。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黃志光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當局亦同步更新了安心出行應用程式，加入掃描和儲存康復二維碼的功能，市民可以手動預設選取康復二維碼或電子針卡，作為進入指定處所時顯示的資料。安心出行亦加入顯示二維碼到期功能，例如在今月30日疫苗通行證第二階段實施時，仍未接種第二劑疫苗，安心出行二維碼就會有紅框識別。處所反掃市民針卡的應用程式亦有更新， 持同一針卡二維碼，在五分鐘內在同一處所掃描兩次，程式會有聲響提示。黃志光解釋，主要是接獲處所負責人表達關注，難以查證有人共用二維碼的情況，當局希望堵塞漏洞。人民力量副主席譚德志前年多次在街站叫喊光時等口號，早前被裁定七項發表煽動文字，一項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等，共十一項罪名成立。今早在區域法院被判監禁40个月，罰款5000元。譚德志原本被控14項控罪，包括前年1月至5月期間，分別在大埔海濱公園露天劇場、崇光百貨對開和多次在九龍街站發表煽動文字，在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行為和召集未經批准公眾遊行等。他最終被裁定11項罪名成立，另外1項串謀發表煽動文字和2項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行為罪，就罪名不成立。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今晚有兩陣驟雨，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兩日有一兩陣驟雨，週末至下周中期日間炎熱。現時氣温25度，相對濕度6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1,200點，升172點，成交金額513億。上證綜合指數報3,187點，跌6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1,557點，跌75點。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招商銀行51.5元，跌1.35元；美團148元，升2元；騰訊控股368元，升4元；盈富基金21.38元，升1.6元；港交所329.2跌8，阿里巴巴92.6升1，中国平安53.95跌1元，恒生中国企业72.92升4仙，友邦保险80.45升2.1，比亚迪股份243.6升3.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28.56，瑞士法郎0.951，加元1.259，人民币6.398，英镑对美元1.304，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741，新西兰元对美元0.676。日经平均指数报27,178点，升193点。港金報18,200元，跌3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43.58美元，賣出1,944.0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呢排压力好大啊，需要 relax 下。你几时得闲陪我饮翻杯啫？ 陪你唔系问题，但系想 relax 唔系一定要饮酒嘅。酒精对人体冇益噶，况且你唔系 keep 紧 fit 嘅咩？酒精嘅热量好高噶、啊。 饮酒会肥嘅咩？我就系饮酒咁啊，唔会边饮边食零食噶、啊，应该冇问题哇、啊。 你咁谂就错啦，不如听实今个礼拜香港电台第二台《Made in Hong Kong》节目内嘅大城市小故事，今集讲饮出啤酒头。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的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的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 快活人。 但我感觉亦都发紫，凌晨当你转入面皮，想起我繁忙写眼词，飞山隔空揽你，互相体温就算虚，情人节约会反假使地球全个有糖衣，一边屋顶有雪，一边打风撇雨地理想断裂。相信爱来得更冷热，要佢爱情凭毅力行止。无论你住索里不市井，也还是你爱我知。谈地说天一一手指，温馨提示，每次言会加深意，分分钟接近你 IG， 幻想相见一次。只会怯，但我没有变。好想见你，快快无网络，离线爱情凭念你连结。无论你住索里不市井，也无视你爱我痴。谈地说天一一手指，温馨提示，每次见会加深意。 慧姨我嚟咗啦，你喺边啊？慧姨，慧姨啊？ 咦，陈生 吓、啊， 又嚟探下慧姨啊？ 系啊，咦，佢喺边啊？唔见佢嘅？ 哦，佢喺洗手间，佢、哦、呢两日咧，好似个胃啊，唔系好舒服，我哋带咗佢睇医生噶啦，嚟嚟嚟，出嚟。 哦，系喎系喎，诶、啊，慧姨你唔舒服啊？做咩唔打电话俾我听啊？ 诶，少少唔舒服啫嘛，睇咗医生，食咗药啊，冇事啦。 哦，咁冇事好啦，诶、哎，上床休息先。 好。 咦，系噃，冇见两个礼拜瘦咗噃，瘦咗仲靓女咧，不过太瘦咯，你睇下面珠都凹晒，哎呀，肉痛啊，肉痛啊！ 你都知咧，两个礼拜冇嚟睇我咯， 我忙啊嘛， 叻叻叻叻，又知我想讲。 我预咗你咁讲噶啦，忙咪唔好嚟睇我咯。 你而家咪又扭计先，唔好咁啦。 我得闲扭你计啊，我眼瞓啦，我眠一阵先。 咁你眠啦。我同其他公公婆婆剪完头发再揾你好唔好？ 咁你咪去咯，使咩话俾我知啫？ 咁你唔舒服嘛？不如咁啦，今日唔帮你洗头住啦，好唔好？ 哎呀，咁又唔得喎！ 点解啊？ 我个头啊好痕啊，啲头发你睇下，好似长咗好多咁啊！不如啊，你啊帮我洗头剪头发先啦，好嘛？ 见系你，帮你整到有咁靓得噶，咪成个 model 咁，好唔好？ 好，好，好，好。 点啊？啲水够唔够热啊？ 够。 有冇边度痕啊？个头痕唔痕啊？ 痕啊，好痕啊！你帮我拗耐啲得唔得？ 冇问题，冇问题。 好， 最紧要你舒服啊！ 我个头咧最近仲有少少赤啊，你帮我捻下得唔得啊？ 好，等等，冇问题，冇问题。 系啊，你一阵间咧，帮我剪头发啦，咁啊，好似长得好快咁啊，啲头发。 系啊，头先咪话会咯，讲咗啦，你唔记得咩？ 记得，我梗记得啦。系咧，你嗰间非法铺咧，其实喺边噶？ 尖沙咀嘛。 尖沙咀边度先得噶？尖沙咀咁大，你开晒咩？ 我讲你又未必识。 你唔讲我又点知啫，系嘛？可能我识咧。 系系，尖沙咀乐士佛台，知唔知边度啊？ 话咩咩咩咩台，话咩佛台呀、啊？哎呀，我唔知道啊！哎呀，你唔好堪我唔识嘢啊，喺度乱噏啊！ 边有乱噏？ 你下次带我去你间非法铺、我咪识咯，系咪啊？好冇啊？ 我同你讲啦，而家唔叫非法铺啦，你估仲系以前嗰啲有盏灯转转下咩？又唔叫发型屋噶啦，有啲叫 salon， 识唔识啊？ 我唔知道你讲咩 long 啦，哎呀，咁啊，如果你去你嗰间非法铺剪个头。洗头、梳发，你收我几多钱先？ 咁啊，熟客咧，我就收1200蚊。 哇！ 你呢梗系唔得啦，直情唔收啊！ 哇！乜揾你剪过头发、梳过头？哇！你收人成1000银噶，喂，依边有咁多钱俾你啊？ 我头先咪话唔使咯，咁你有几多你中意俾几多几多咯？ 哇！你收嗰啲客成1000银噶，你咪好发阿师傅仔，你唔好呃人、 哎呀，我写晒门口挂晒牌，点会呃人啫？明码实价噶嘛。 我觉得咧，你老豆应该仲发啊，系嘛？ 断断无端端关我老豆咩事？点解咁讲啊？ 你成日啊帮佢剪头发啊、洗头啊咁样啊，又唔使收钱啊，悭悭埋埋啊，肯定啊悭翻好多啦，系嘛？ 唉。我老豆5年前走咗啦，可惜啊！我从来都冇帮佢剪过头发，亦都冇帮佢洗过头，有时谂翻都好后悔。 喂，衰仔，你攞个剪布嗰把铰剪嚟剪乜鬼嘢啊？你睇搞到咁嘅，都唔顺嘅，我用嚟搵食噶。 我冇啊，冇搞到啊， 冇。你做咩戴住顶帽啊？除咗俾我睇啊！ 你叫我除噶？ 哇！你个衰仔唔系啊嘛？你攞我把铰剪嚟剪头发，你仲剪到自己一银一分。嗱，我话时话，我唔会俾钱你自己再非法噶。我睇下你听日点样翻学。 我又冇所谓、啊，但系咧，阿妹唔知敢唔敢翻学咯？ 吓！阿妹个头，你搞咩啊，衰仔？你大人得滞咩？有书又唔读？喂喂喂喂，你咪走啊！翻嚟搞掂阿妹个头啊！ 哇，8月噶咯，做咩咁迟仲未派呢个成绩表噶、啊？你 阿 Sir 病咗咯，所以未派。 吓，阿 Sir 病咗， 系啊， 唔派成绩表，佢咩病咁严重啊？ 又伤风又咳咯，感冒啩？ 咁咁耐？喂喂喂！所以仔，我醒起，你要话你班主任 miss 嚟嘅，你点我啊？ 咁 miss 都系叫阿 Sir 嘅啫嘛，我出去先啦。 喂，你又去边啊？ 我翻工啊。 翻工翻咩工啊？ 暑期工啊。 哎、我问你翻乜嘢工啊，所以仔？ 发型屋。 吓、啊，你要做洗头仔？你好做唔做？你去做洗头仔？你冇出息啊？ 咩啊？师傅教我好多嘢噶，第时我都会做师傅噶。吓、 啊，你啱啱话做暑期工啫、啊。 其实我都想做长工噶。 咁你即系点啊？唔读啊？ 我中意剪头发噶。我攞住把教剪，个人就开心啦。我好中意听嗰啲剪头发嘅声噶，我觉得咧，我同人剪头发之后咧，我个人会精神晒，开心咗噶。 唉，衰仔，其实我一直以为你哑噶，你从来都冇咁多嘢同我讲嘅，加做咩啊？讲咁多嘢，你真系谂住唔读啊？谂、都冇谂啊！打死你啊！ 我出去啦！ 喂，你又走去边啊？ 为咗咁样就离家出走啊！ 唯一啊， 嗯， 我虽然唔中意读书，但系都唔系中意出去玩嗰啲坏人嚟嘅。嗰阵时我都冇钱，唉，出咩走啊？去得边？ 咁你以前做咩唔同你老豆倾偈啊？而家点解要同我讲咁多嘢咧？你咪转死性啦，系嘛？ 你又讲得啱，我以前真唔系成日讲嘢，结果好多嘢咧，而家想讲都讲唔到。咁咪同你讲咯，系咪烦亲你先？有冇嫌我烦啊？ 哎呀，烦啊，烦死人啊！我啊，你唔好同我讲咁多嘢啊！ 水仔，饮汤啊！ 饮汤 系啊，煲嗰啲汤俾你啊，对个肺好、啊，好似啊可以话咩吸咗你个肺嗰啲头发碎啊？ 咩汤嚟噶？ 点知啊？隔篱个师奶帮我煲嘅，啊饮啦！ 哦。哇，好热啊！ 好热咩？唔热啊！哇，你个手搞咩啊？ 冇事啊！ 唉，实系洗得头多，啲洗头水揦到咁啦，衰仔，做咗几多个月啦？ 四个月到咯。 有冇粮出啊？够唔够钱洗啊？ 够， 够，咪得百死人口啊！ 我冲凉先啦。 哎，唔好行住。 咩啊？ 呢度唔够水，耐住去。你而家出嚟做嘢，冇个钱袋住唔得噶。 唔使啦，我有咧。 有你个头啊，袋住。 哎，老豆，不如我帮你剪头发啦。 哎，嘥气，我信唔过你啊！哎，你冇攞我头靠飞啊！哎，我出嚟啊！ 好，搞掂啦，慧姨。嗱，嗱，俾个镜你，睇下靓唔靓。你睇几靓女，成个 model 咁啊！嗱，我冇揾你个头咖啡啊，系咪先？你啲人喺呢度收得几好，贴服贴服啊！ 其实咧，我觉得你真系剪得几好噶、 嗯。 你老豆点解唔信你咧？嗬？ 唉，因为我都未学满师，当时佢就中咗风。 衰仔。喺我床头第一个柜桶攞白色个胶袋出嚟啦，唔该。 哦，系咪呢个啊？ 系啊，里面有个盒，打佢啦。 哦，等阵先。咦，有把金铰剪嘅？ 哎呀，老豆见早轮金价平咗，搵人打咗把金铰剪俾你啊。本嚟谂住你第日有本事做咗大师傅，自己开铺头先送俾你，贺下你啊。不过，唉，我惊我冇本事，等到你呢一日啊！你而家攞去啦。 我唔攞住啦，都未做师傅，你摆你度先好唔好啊？ 摆乜鬼啊？你第日间非法铺个名我都谂埋啦。 吓？叫咩名字啊？ 哦，犀利啊！威霸发型屋啊！ 威霸发型屋啊！呢个名字真系几威、啊。咁你而家嗰间非法铺叫做威霸，系咪啊？ 我间发型屋咧，英文嘅叫 We Barber，Barber 就好似中文爸爸咁。 威爸爸， 嗯， 哦，真系几有意思啊！ 用嚟纪念佢噶， 嗯， 因为由始至终我都冇帮佢剪过发，唉，呢个系我一生嘅遗憾。 咁你依家咧就好帮我整多啲头啦，唔系第二日我走咗你又后悔。 哎，唔好讲啲啊！你咁好福，你睇你二珠几长，长命百岁啊！你 长命有鬼用咩？无儿无女啊，揾只鬼嚟睇下我都冇啊！好彩你一有时间咧就入嚟老人院帮我哋嗰啲老人家剪头发，唔该晒你啊！ 唔好讲啲，唔好咁客气。 我觉得咧。 你今日帮我整呢个头好靓啊！你可唔可以帮我影张相？ 得。不过你几时有得咁贪靓嘅咧吓？ 我几廿岁人啊，我随时走噶嘛。我想你帮我影张靓相，第二日咧搵嚟做车头相嘅，得唔得啊？ 得，梗系得啦。当年我老豆走，我先发现我搵唔到一张好睇啲嘅相，所以你放心，一用手机帮你影下。嗱，下个礼拜再搵个摄影师朋友再影多一辑，帮埋其他公公婆婆影。咁第时咧。嗰张相就好靓，好靓，个个都靓，有晒尊严，好唔好？ 好，好，好，好，维尔好开心啊！唔该晒你啊， 陈生啊，婆婆走嘅时候咧，托我哋一定要俾翻1000蚊你啊！ 吓，点解啊？点解俾1000蚊我啊？ 佢话咧，佢嘅积蓄就剩翻3000零蚊，只可以俾1000蚊你，当系咁多年嚟你帮佢剪头发嘅费用。希望你唔好介意啦，剩翻嘅钱唯依留翻嚟做新 后事。唔得，我唔可以要佢啲钱噶。 佢留唔走，佢仲叫我同你讲。 其实我一直都中意留长头发，最憎就系剪短晒啲头发。不过自从你嚟咗老人院做义工，帮啲老友记剪头发之后，我每次见到你。就好似见到屋企人咁，好开心。对于一个身无一物嘅老人家嚟讲，就好似拥有一切。多谢你，你令到我觉得自己系最后嘅日子过得好开心。多谢晒。 从 马小强，丰收快活人。